早晨，今日系9月25号嘅6点11分嘅早上。你而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早晨啊，孔奕璇璇仔咧，今日已经翻咗嚟啦，喺六点嘅呢个 session 咧就会开始陪住大家。嗱，头先讲咗啦，今日系9月25号嘅农历咧就系8月11，咁啊就嚟到中秋节啦。唔知大家买晒月饼未咧？船仔寻日就拎咗屋企最后一盒，即系终于又可以拎晒屋企所有月饼啦。咁迟啲同大家分享一下咧，食月饼有几好食啦。咁啊，今日天气咧都还好嘅，今日大致多云啦，不过咧都有一两阵骤雨啊。咁所以大家如果唔想搭亲咧，就记得大把遮出街啦。 晨光每日一格。 咁最近船仔都几中意一段说话，就系话啦，生命如果有裂缝，咁阳光先可以照入嚟嘅。所以其实话冇永恒嘅黑夜，纯粹只系有味道嘅黎明啫。咁当然啦，冇人嘅人生系一帆风顺噶嘛，有起起伏伏咁样先系常态嚟嘅。不过如果你真系好好彩、好好运嘅时候、得意嘅时候，都唔好忘记你嘅初心；失意嘅时候都唔紧要噶，咁只要你唔丧失你嘅信念，一切都会好起嚟。只要你保持住积极向上嘅心态，咁样咧先唔会畏惧人生嘅风雨。无论你当下是正正在经历着什么，可能是很困难的，那你都要调整好你的心态，继续努力，继续向前行。毕竟你的心态其实是决定你的情绪，你的情绪同时间亦都决定了你的心情，心情就决定心境，心境就决定生活。人生呢就是一场自我完善的修行，苦难或者挫折都是磨练你的。所有的经历无论是悲喜，都是为了塑造更加完美的自己。那当然我都希望这个世界就好像童话一样无灾无难。不过如果世界真的没有童话，那又怎算好呢？不紧要，我们一起听下卫兰的这首歌。 说真眼睛，似看到最动人风景，没有噪音，只得笑声，散播到最远的山岭。在这世间。晚餐有冲淡，有万人分担，没有染污的晚空，会看见远方的花瓣。 起唱歌，这世界会动人得多，人离我他相差再多，仍然能同左。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出面呢嘅天气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咁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咁另外呢，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咁展望未来一两日亦都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咧，其后都系有少少骤雨噶。咁出边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7:03。啊，头先就讲话可能天气唔系几好啦，即刻就出咗雷暴警告啦。咁我同大家揭一揭报纸睇一睇啦。邮轮咧，海洋光谱号就喺23号嘅朝头早就嚟咗香港。咁系上次政府咧退出介入邮轮码头嘅交通安排之后咧，再一次嚟到香港啦。咁大部分嘅乘客都系想搭3条嘅免费巴士路线去离开嘅。咁另外的士站嘅人潮亦都喺20分钟后有改善。咁但系有改善咧，又唔代表真系所有人都满意。因为咧，原来喺现场都有旅客咧，都等咗的士成40分钟先可以上到车，人龙都要成1个钟头先可以消散噶。咁所以都有遊客就抱怨啦，話：哎呀，等車嘅時間真係有啲耐，咁啊希望可以增加翻一啲的士嘅數量。咁政府亦都表示咧，最長嘅等車時間應該係大約15分鐘嘅啫，而且咧喺12:10嘅時候就已經冇曬所有等車嘅乘客啦。咁頭先講過啦，11:00嘅時候就嚟到香港咁啊，大概1个钟头10分钟到啦，咁啊完成曬所有嘅人龍啦。咁啊，邮轮码头为咗吸引多啲嘅坐客的士嚟到邮轮码头，亦都俾咗每人50蚊嘅石油气现金券俾一啲的士司机嘅。咁不过咧，都有游客都系话啦，哇，佢喺的士站都等咗成20分钟，本身咧都预要等45分钟，咁所以就希望政府可以再多啲诱因俾的士司机咧嚟到码头载客。咁啊，人流大概12:30就散晒啦，咁样。咁不过咧，迟咗去啦，咁可能12:30先到嘅的士司机就话啦：，啊，佢喺 call 台就知道咧码头有客，咁啊嚟到站内边啦。咁但系都等咗成7分钟冇客，咁啊想走啦。咁所以咧，大家又见到，其实政府都做咗好多嘢嘅，咁但系点样平衡都系一个难关。如果咧有个超人喺度帮到我咧，一帮到政府解决晒所有问题，咁就最好啦。 身高体重记录在门墙中，欢欣伤痛纠结我心中，为客淡化速变动，才惊觉一切都逝去中。多久不见你旧物才腾空，起身一刹只见床头上有飞虫，拦着安好心中却满是裂缝，讲不出心声太沉重，将最致命剧痛埋藏在欢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并肩天际，怪兽若围攻也并未摇动，漫漫里的狂想曲将屈满数空，步履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控，应对日后跌痛。在按下大门门中， 破，不再祈求被你包容，但我始终很想你信任认同，不可不顾身后沉梦，将你昨日话语潜藏在玩笑中。如果我是个小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并肩天际，怪兽若为公也并未摇动，患难里的狂想曲像挖满数空，暴力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控，应对日后点控。大战始终都会结束，失散在人潮中，无常中，从此相信有平衡时空。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上空俯瞰，怪兽亦渺小于大。时光难阻挡，春秋渐转冬，愿笑着目送，全因你教导不屈的作风，叫我屹立奋勇。 这首是 CY 陈中泽的《如果我是超人》。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正能量卫星又同大家带嚟一啲正能量啦。咁喺阿根廷就有一位妈妈，咁佢发现咧佢个小朋友好似有啲问题，带咗佢去睇医生，咁啊被确诊系侏儒症啊，咁所以就意味住佢嘅小朋友咧系要做一个长达十年咁耐嘅一个治疗，咁当然就包括大量嘅注射，系咁打针，希望佢可以生得高啲啦。咁啊为咗鼓励佢个仔啦，咁啊。这位妈妈就贴了阿根廷足球明星我们最熟悉的美斯的海报贴在他的鼓励他。但是当然大家都知道美斯其实都有同样的一个病的，就是侏儒症，他最后什么都 keep 着治疗之下就好很多了。但是同一时间他又想，如果只是得个 poster， 好像买了个 poster 贴在他仔间房鼓励他好像不是很够。于是就试下找阿美斯出来，看可不可以鼓励找美斯出来鼓励他的小朋友。经过一番努力之后真的联络到美斯。咁喺2010年嘅时候，佢嘅小朋友就喺酒店同美斯见面啦。佢哋喺地毡上面倾偈，讲下关于接受治疗嘅事。咁啊，当然啦，对于彼此嘅经历系觉得好有共鸣嘅。咁所以美斯为咗鼓励佢嘅小朋友，不如努力啲咧，一齐讲啊，要点样治疗啊？治疗完之后咧就会好翻噶啦。讲到共同嘅经历嘅时候咧，甚至仲喊埋出嚟添。咁啊，因为美斯嘅鼓励，咁最后尾佢嘅小朋友亦都接受到治疗，亦都同美斯咧十八岁之后同佢生得一样咁高，变得更加有自信。咁所以咧，呢位妈妈亦都非常之多谢美斯去抽空去帮助佢。所以就算人生经历咗好多嘢都唔紧要噶，好似 Sika 呢首歌《天气之旅》一样，只要天气好。心态好，一切都会好噶啦。 散发曾有的不说天真，就是望向天气氛。阳光暖雨或金色一片云，爱太阳那光线降临，来瀑布参临，无限耀眼，暖意为海风天上织紧，用最真的感觉呼吸，触了天空变化再散。Bye. home。发觉情绪起伏会全情或于嚣张，雷电暴雨并发令身体都太绷紧，学会即使熟透也感恩，暴雨当中会过有多么兴奋。尽情地向往天黑天光，哪怕前上恐慌，一于冲荡阳光最热烫，来吧做最光的主角，抬头来望我，最舒服的是释放选择光芒，营造天的晴朗绽放，一切的笑话掌控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在过去两星期在西九龙进行一连串执法行动，打击非法赛车和非法改装车辆等罪行。行动中，警方在区内巡逻车辆聚脚地点，主动截查改装车辆，期间检查并发现16部私家车和一部电单车涉嫌违反道路交通车辆构造及保养规例。经调查之后，涉事车辆已经被拖往九龙湾汽车扣留中心作进一步检验。警方亦都向另外11个私家车车主发出欠妥车辆报告。警方话会继续加强执法，打击非法赛车、非法改装车辆和其他交通违例事项，呼吁驾驶人士切勿以身试法。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法国在尼日尔的驻军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撤走。马克龙说，法国应地区国家的请求协助打击恐怖主义，如今尼日尔政变军人不再愿意打击恐怖主义，法国因此结束这一项军事合作。法方将会同政变军人协商撤军的事宜，以便撤军可以平稳进行。马克龙又同时宣布，法国驻尼日尔大使即将返回法国。尼日尔政变军人之前曾经下令驱逐法国驻尼日尔大使。科索沃局势升温，一批袭击者在当地北部一个村庄袭击警方，造成一死一伤之后，再乘坐装甲车闯入村里面一座修道院和警方对峙。事件中有至少三个袭击者被击毙。科索沃当局说，袭击者有至少30人，他们蒙面身穿制服，认为他们有军事和警方背景。总理库尔蒂更加将事件归咎于塞尔维亚政府，说这一宗有组织罪行获得塞尔维亚的支援。塞尔维亚总统姆薛奇否认塞尔维亚政府涉及袭击，他谴责袭击事件的时候说，袭击者并非来自塞尔维亚，而是科索沃当地的塞族人，又认为事件是科索沃政府对塞族人残酷施压的结果。 伊朗当局粉碎针对首都德克兰的连环袭击图谋，并且拉了28人。伊朗情报部门说，近日在德克兰、厄尔布尔市和西阿尔拜疆等地采取同步行动，捣破多个恐怖分子据点，拉了28个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恐怖分子，检获大量炸弹、枪械、自杀式背心和通讯设备，行动中两个安全人员受伤。情报部门又说，恐怖分子原本计划在德克兰市中心同步发动30宗爆炸袭击，以及趁伊朗女子阿米尼被道德警察拘留期间死亡事件一周年，煽动暴乱和示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联系， 联系香港，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大家好，我是邓美玲。我最喜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的节目了。在这里呢，祝福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船夫 Take 17 Action。 就算你真系嗰个郑和咁又点啫？唔好讲而家啦，明朝嘅时候搭船都要俾钱噶啦。 Good take。 要知郑和穿越嚟到香港嘅故事，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香港红万字会大播万池中学嘅广播剧《郑和航海香港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早6:36嘅早上，各位听众早晨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啦，6:00嘅开始啦，除咗有船仔之外，亦都有小白白电脑喺度嘅。而家28度嘅气温，咁啊，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咁啊，暂时见到咧就去到早上嘅7:15啦。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大家都可能赶住出门口啦。唔知道大家喺晏昼嘅时间系咪都会去过一啲香港嘅旅游区啊？好多咧就係嗰啲叫做網上啊，內地嘅小紅書嘅一班人啦，咁佢哋就會喺度不斷咁樣去到拍照噶。咁你拍照嘅時間咧，啊原來咧都有人咁講嘅，即係每一位叫做網紅嘅背後咧，總有一班好嘅朋友相伴嘅。啊，佢哋甚至乎咧就會用佢哋嘅生命去到幫佢拍照。 咁係、有啲人都會覺得咧，如果你揾男朋友影相，或者隨便揾個朋友影相嘅話咧，其實就未必影到你自己想要嗰一種嘅效果嘅。好啦，咁所以咧就係呢一個嘅題目啦。原來每一個嘅網紅上邊咧，咁都會有佢哋自己一班嘅好姊妹嘅。咁啊，唔知道阿船仔有冇見過喺街上面咧，都有好多朋友嗰啲網紅啊 ，call 網紅咧，當佢哋影相嘅時候，附近啊都總係咧有一兩個好姊妹幫佢哋係咁影相噶嘛。 有啊，嗰、那個咪我咯。 我哋係。 我是那些好姊妹咯、 哦， 唔系我不是那个网红，我是那些好姊妹。 喂，好笑、啊，其实咧，佢哋真系话，啲好姊妹影相咧，第一好过男朋友啦。咁我呢个承认嘅，因为男仔有阵时唔知道个女仔想影自己边块面。 系嘅，但系我都唔系影相好嗰啲人嚟嘅，因为吓，咁佢哋咧，我系每次影完之后就话，嗯，佢哋都话你系要系时候学一学影相啦，咁样，于是咧就会变咗做我变咗人肉嘅摄影架咯。 哦， 我系人肉脚架咯，我系怼住嗰个电话，即系佢自己移咯。 佢自己移， 系啦， 跟住就影得靓嘅就揿掣， 系我就揿咯。 系而家咧有啲即系我好似我咁啦，我自己只表其实同个电话系我拎埋一齐嘅。 哦，系、哦。 咁我都系自己 set 机嘅咋，自己 set 机，跟住如果有脚架仔嘅就用啦，冇咁啊求其搵啲嘢顶住佢，跟住咪自己睇手表嗰度，因为手表都睇到自己嗰个镜头睇到啲咩噶嘛。咁啱咯，自己企啱个位啦，喐晒啦，跟住咪自己揿掣，咁有三秒钟咁咪自己影咁样咯。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另外一个方法嚟嘅。咁但系而家咧一个潮流就系、是，始终有好多网红啦，咁所以佢哋咧就有啲叫做朋友，佢啲朋友咧通常咧就帮佢哋影相嘅，而佢哋影相嘅时候咧系真系话连自己条命啊，即系啲人夸张，连自己条命都唔要，因为点解咧？有阵时要影得靓咧，可能譬如啲桥位，譬如伦敦嗰啲桥咁样，咁你就要个人咧伸到好出。去攞啲好靚嘅 angle， 哇！呢啲唔使啊， 有噶，所以咧佢哋點解好多時候會影到啲相覺得特別靚啊、特別正啊？其實係因為用佢哋嘅姊妹，即係一班敢死隊嘅姊妹去換翻嚟。 但係真係有好多新聞出到嚟都係話太薄啦，因為為咗影一張靚相而搞到有一啲意外嘅發生，咁我又。冇嘅，我作為一個腳架咧、我都係一個關注自己生命嘅腳架嚟嘅。 嗯，咁啱啊。 係啊，所以我會去翻一個冇懸崖嘅位 啊。我就有喺旺角咧一帶，即行人天橋一帶，其實都係好火熱嘅一個拍攝地嚟噶嘛。係、 哦、啊， 係 啊， 係 啊。 係啦、啊，即我每一次行過嘅時候，都總係會見到有人喺度影相嘅。咁我見過嘅情景咧就係、是有位女士啦，咁估計佢都係網紅嚟嘅，咁佢喺度影緊啦。咁佢身邊嗰位我都有。佢唔止一個人嘅，即係有男有女咁樣嘅。咁佢就幫呢一位嘅網紅喺度影啦，咁樣即係影佢喺度行過啊，撥頭髮呢啲咁就攞啲 shot 啦，咁樣。咁跟住咧，佢喺度影行完之後，佢撥咗一下頭髮之後咧，咁就影完啦。好啦，影完之後佢就會問翻嗰班攝影嗰班人啊點樣啊咁樣。跟住佢哋就話好好啊。跟住佢咧都係會堅持，等我睇下，即係佢用普通話講，等我睇下先咁樣。睇完之後咧，跟住佢就係講咗句啦，唔得，都係要再嚟一次。然後咧就如此類推，就見佢咧足足咧同一個 shot 咧係影咗三次佢先收貨。 差唔多啦。 咁所以咧， 三次真係差唔多。 係啊，即係唔係我哋熟製作嘅，我哋就會知道啊，其實真係有個製作嚟嘅。即係一般市民咧就會覺得哇，使唔使又再影多次啊？会噶， 系、 哦， 因为我哋咪就系咁咯。 系啦，有啲人就会觉得，影完咪算咯，就唔使下都咁用力嘅，又要再拍多几次啦咁样。咁我哋知道边啲好，边啲唔好嘛。所以佢哋而家咧，好多网红喺度影香港嘅时候咧，佢哋有阵时影咧，的而且确可以做好多 effect， 影得好靓。但系其实佢哋都系有好多专业放咗入边，就唔系乱咁拍 嘅，要经验嘅。 系啊，要经验噶。咁下次见到嘅时候，大家可以睇下人哋点样拍。然后睇下自己可唔可以 剔翻嗰啲位， 系啦，自己推销翻香港， 啊、 自己做网红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百科。 早晨啊，六点四十二分嘅早上啦。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嘅。咁啊，市区最高嘅气温33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所以今日都系炎热噶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本周后期间中有骤雨噶。而家28度，相对湿度86%。咁啊，注意啦，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嘅。有啲朋友咧就会由细到大都会见到一种猫，呢种猫咧就好似变身咗做前鸦咁啊，就放喺你附近，特别可能系一啲营商嘅环境都会放咗呢一只猫，冇错啦，呢只咧就叫招财猫。猫好多时都会用萌咧去到形容嘅，因为佢哋都好得意啊，佢哋好多嘅动作咧都系非常之吸引人噶。咁啊，如果要睇翻，例如喺猫呢一种嘅动物。感觉上好似日本人咧，亦都非常之钟情，有好多咧就系专门供奉猫嘅寺庙同埋神社，啊，亦都有非常之多猫嘅一个叫做猫岛，亦都有见到唔少佢哋嘅动画，原来系以猫去到做原型嘅，咁啊塑造咗好多经典嘅角色。好啦，即系譬如咩哆啦 A 梦啊、龙猫呢啲都系啦。咁招财猫其实又点嚟？大家有冇谂过呢？去找回那个原因的话，据说啊，其实呢猫招财猫这个概念呢，这种猫呢是由中国的一个僧人呢就将这只猫带到去日本的。在那阵时猫大多数呢都是日本皇室呢去到纯养的。能够养猫的人呢都是叫做贵族来的。所以猫也都有一定的地位的了。好啦，其次猫也都是代表了吉祥的。最经典的代表就是招财猫啦。咁原本都系有一个古仔噶噃。嗱，话说相传咧就喺1658年嘅时候，有一个咧就系当地嘅城主，咁喺狩猎嘅途中就见到一只猫，就举咗只手，然后就好似招招招招招招，唔系射激光，系叫招嗰个城主就入去嗰个寺庙嗰度休息。好啦，入咗去之后咧，个城主就哇！入咗个寺庙啦，那又如何呢？哇！突然间出边落大雨，雷电交加。唔单止咁啊，城入边咧仲有人被雷电咧就击毙。咁所以呢个城主咧就觉得呢只猫咧其实特登咧就叫佢咧就入去呢个寺庙入边避一避，以免咧就被雷击嘅。咁所以咧佢就为咗报答呢一只猫嘅救命之恩，咁啊于是乎一只猫咧就离世之后喺寺庙入边就放咗供奉猫嘅一个神像。咁自此咧就开始有一个咧就系供奉猫嘅习俗啦。咁啊，从呢个文学嘅角度嚟讲啦，其实原来当地嘅文学亦都有好多同猫有关嘅典籍噶，即系例如系源氏物语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咧，亦都相当之有趣啊吓。原来猫咧喺一个社会上边占据住一个地位相当之特别噶。而家啲人好多时候就会觉得系可爱啦。能够咧就系为佢哋嘅生命上边啦，充满住压力嘅生活入边咧，就点缀咗好多唔同嘅快乐，都系因为猫。今日咧猫咧亦都有好多嘅叫做招财猫，咁啊仍然咧就会喺我哋街上面啊，或者你见到嗰啲食物咧都可以见得到嘅。唔知道你自己系中唔中意猫啦？咁啊养猫咧都有好多咧要注意嘅事情嘅。你就咁摆一个譬如前啱色嘅招财猫喺度就无伤大雅啦，唔需要即系有啲咩特别手尾巾嘅。但系真系想做一个好嘅宠物主人嘅话咧，养猫你就记得咧去揾翻啲专业人士问一问，到底养猫有啲咩注意？例如猫粮啊，甚至乎系猫养咗猫之后，你哋嘅家具应该点样摆设先可以迎合到猫嘅生活咧？仲有啲咩生活嘅习惯都系要符合佢嘅话咧？咁大家都要揾多啲资料啦。 如果生活变得匆忙，只能遥望远方，追风的人依然无数次把球鞋擦亮，像鸟儿起飞一见练习它的翅膀，我想拥有一定背着看不见的重量，从没有轻松的梦想，也没有不曾困惑的方向，坚持走吗， 未知的隧道那么长，你回答一次就亮一点光。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乘风破浪。哦哦哦哦，我曾在峡谷之中见你身披阳光，所谓英雄有着平凡中不凡的模样，谁没被许过狠才谁就不会成长，我们能赢不管前路还有多少硬仗，从没有白费的泪光，它见证着你向上的渴望，倔强的双那也是年轻的奖章，去再战再败再战又怎样。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唱我见过你最勇敢的模样，跌倒过的地方如何对自己喊话，再坚持一下朝明天出发，愿终点那个你为此刻拍动手掌。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全世界安静把追光点亮，你高举着徽章宣告着未来登场。 早上6:49，28度的气温，雷暴警告生效当中。一首的作品来自刘德华的登登登登，不是叫登场。6:50了，有今天早上的我们职场 KOL 系列。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翻翻嚟晨光 KOL， 咁今日咧就讲下船仔平时点样化妆啦，就系、是、唔化妆啦。咁但系咧翻晨光有时都想带啲新鲜感俾大家同埋俾自己啦。咁所以都想花翻一个十分钟就极速可以化完嘅妆容嘅。咁但系点样先化得快又靓咧？所以呢个时候又要请翻我哋嘅星级化妆师阿东啦。早晨阿东 ，Hello 大家好。 有冇话哇？虽然要早起啫，都要护肤噶系嘛？咁点样极速护肤咧？ 点样拣护肤品咧？咁当然护肤好重要啦，因为化妆前护肤咧，其实令到个妆更加贴服嘅。 系。 咁所以我会建议拣一啲高保湿程度嘅面霜。 哦，搽 cream 啊， 搽 cream， 唔好搽乳液，系啦，面霜极速保湿咗先。 嗯。 咁令到个妆会更加贴服之后。 使唔使搽咩化妆水啊？ 爽肤水啊，化妆水当然要啦。搽完水之后，再搽一啲厚身啲嘅 creamy 啲嘅面霜，系啦。 哦，咁就极速保湿。 系啦，令到个皮肤诶、哎、醒啦醒啦，因为你人醒咗，你皮肤都要醒嘅 ，wake up 嘅。 系，咁一次过搽晒，咁啊快啲啦。 系啦。 咁整完个保湿，咁梗系整翻个底妆啦。 系啦。 点样快上个底妆又靓又唔污糟咁样？ 如果本身天生丽质皮肤非常之好，我就建议搽个底霜就算啦。即系我就建议可以搽啲珠光系嘅，有反光度，因为望落去有珠光感咧，其实皮肤会好滑嫩嘅。 哦，即系个气色嗰种感觉。 系啦，光泽感。一系咧就搽翻一啲带有偏粉红色嘅调色妆前乳，调色嘅底霜。 哦，粉红色。 系啦， 紫色咧，因为想讲 紫色会白净啲嘅，但系其实你想加强个气色诶红润感咧，其实搽少少粉红色嘅妆前底霜 base。咁系啦，咁又出得街啦。前提你皮肤好啦，但如果本身你肤色唔均匀嘅，咁当然揀翻一啲底妆产品啦。咁我就建议咧，如果系想十分钟出到门啦，就用 cushion 气垫粉去做啦， 因为够快， 够快， 唔使慢慢推啊嘛， 唔使慢慢推，就咁印就搞掂啦。 系，咁如果有冇话 cushion 咧 ，cushion 都难拣噶嘛。嗱，我知道你偏爱雾面嘅，今次系咪又系雾面啊？ 都我就建议啦，如果假设真系你系喺冷气底下工作咧，就真系选雾面。 系，咦？点解咧？ 因为出油易。 控油，系啦。咁但系睇翻个人肤质问题啦，本身你系偏干性嘅，好易干，会龟裂嘅块面，系啦，就用翻啲水润啲嘅 cushion 气垫粉呢个底妆产品。 嗯， 但普遍咧混合性肌肤咧都用翻雾面或者雅新嘅气垫粉就好啦。我就建议推荐一啲系遮瑕度高易推嘅气垫粉，因为遮瑕度高你影一印咧，可能你眼圈或者面部一啲瑕疵暗疮印咧都可以遮到，你就唔使再点解我印完个气垫粉之后，我仲要搽遮瑕膏慢慢印嗰啲瑕疵，所以拣翻啲延展性高易推同埋遮瑕度高嘅气垫粉就好啦。 咁如果系咁，我仲使乜遮瑕呢？ 如果你拣咗个气垫粉，遮瑕度高其实唔使嘅。 哦，但系吓，哦黑眼圈咁都遮到嘅，应该如果嗰啲粉底、都遮得晒咧，气垢肌系啦， 九成咧，九成。其实我觉得我建议大家咧，其实你好难去100% 遮盖晒你个黑眼圈，反而你遮晒成个眼圈100% 咧，你发觉可能会好 fit 好厚重，你点解成忽都系冇咗眼圈嘅感觉咧？ 只眼会唔会细咗啊？咁样， 因为眼袋嘅阴影嘅控你都遮埋，就变咗成个位置好平坦，望落去就冇个。冇咁自然咯，我就建議可能遮九成或者遮八成咁樣，有少少眼圈少少感覺去自然啲，即係我個人建議啦、啊。呢、這個係 嗱，咁我當係我啦，咪船仔啦，都有痘痘噶嘛。嗱、我都要，就算我遮咗一層粉底，都仲有啲啲咁樣嘅，我都想遮遮痘痘。有冇快速遮痘痘方法咧？ 坊間有啲係筆狀嘅遮瑕筆嘅，係啦，即係一個可以扭出嚟啦，或者刨都有嘅，你就逐點去點喎又。 哦，咁就 快好多嘅，快好多。因为如果假设你用遮瑕液，仲要慢慢推、慢慢印，做一个 blending 嘅效果就好烦。反而你直接用一个笔状，点，系啦， 系， 咁就系啦，用手指印，咁就搞掂啦。之后再快速地翻一个定妆粉去定妆。 如果俾你拣啊，你有冇觉得一个咁早起身嘅妆容，乜嘢系最紧要？嗱，头先讲完遮瑕啦、底霜。仲有啲乜嘢你覺得非常之重要嘅呢？ 我先講唔重要咯，不如我覺得眼妝唔重要咯。 嚇，竟然？ 我覺得，因為眼妝你要需要好長時間去雕，除非你本身每日都好快速地化到自己個妝。 哦，即係本身慣咗一條眼線一筆過嘅。 係啦，但有啲類似可能要夾睫毛，又要搽睫毛膏，又要眼線，又下眼妝咁樣，可能好耐。但你想快速地咧，我就建議真係啦，可以忽略眼妝。 真係， 因為女士咧其實。女士我覺得係個氣色感好強，係重要嘅。即係例如話你嘅血色、氣色啦、血色啦，可能胭脂或者個唇妝嘅顏色，係啦。 哦，反而 focus 翻喺唇度。咁如果係咁，嗱，我當我又唔化眼線啦，又唔化眼影。咁如果係胭脂咧，胭脂呢啲又使唔使化咧？ 胭脂我建議揀翻啲係蝦肉色或者橙紅色嘅顏色。 OK。 因為如果假設你揀粉紅色系顏色咧，其實好少皮膚真係會出現純粉紅色嘅。反而你蝦肉色或者橙紅色咧，係我哋膚色會呈現到出嚟嘅顏色咧，個自然感強啲，同埋感覺好似紅粉飛飛有少少，就唔會用拼顏色。 係啊，即係起碼係精神啲嘅望落， 係啦， 有氣色啲嘅， 係啦，搽翻個嘴咁樣咯。 咦，咁個嘴咧，個嘴又係咩色好咧？ 自然純色。即係可能普遍女士咧都會比較暗沉啲，同埋個唇色冇咁有唇色啦，即係咁鮮色。正常地嘅女士都係嘅，咁所以你應該揀翻啲可能豆沙色系，或者奶茶色，或者玫瑰紅嘅色系。 哦，玫瑰紅 都可以，都可以，因為本身你冇妝噶嘛，所以頭先正常你個妝容應該揀眉妝、眼妝、胭脂嘴，你應該揀兩拍去做。咁就避免個妝容太濃啊嘛。但如果你得10分鐘嘅時候，咁當然你就可能揀嘴或者胭脂啦。 眉都可能即是但一樣， 係啦。咁你10分鐘啫嘛，咁你翻到去 lunch 或者慢慢再慢慢化翻雕翻你嘅眼妝出嚟咧，咁就精神啦。因為你得10分鐘出門口啫嘛，你梗係揀底妝搽少少嘢先，搽翻個嘴，搽翻少少胭脂，翻到公司見到同事，都精神旺旺落去咁樣咯。 咁如果係個唇，有冇話乜嘢質感？都係霧面啲啊，定係話有少少水潤感嘅嗰種 好啲咧？我就建議如果真係得10分鐘時間咧，不妨揀一啲水潤啲嘅感覺。即係 gloss 啊，或者 lip tint 都可以，直接擦上個嘴上面，有水潤感，會感覺好似健康啲，因為霧面感覺咧會時尚感強嘅，但 係 唔係好適合突然之間10分鐘衝翻公司，係啦，有啲水潤感，感覺好似活力啲咯，青春啲嘅感覺。 同埋我都發現用水潤感有個好啊，就係我唔需要特登打一層底先啊，即係個唇，我平時我係會擦咗一陣潤唇膏，如果我係擦霧面，我先再擦霧面啊嘛。 係啦，直接。gloss 上去啦， 系啦，咁就直接潤咗佢，我唔使話，哎呀，要喺度諗，哎呀，好乾啊， 跌 實曬啲唇紋都核突咁樣。 出面啲 gloss 有個頭噶啦嘛，你直接搽上去就方便啦。 哦， 慳時間。 係嗱，呢個香港嘅天氣咁熱啦，有冇話 OK？ 我化完個妝，不如就咁算啦。我走行出街，我唔定妝，喂得唔得先咁樣？ 唔得，因為太潮濕啦。 我都唔得嘅。 因為太潮濕嘅天氣咧，一定要定妝。唔係咧，你晏晝去到你 lunch time 嘅時間，你就油光滿面、煎蛋咁。系啦，咁所以一定要定妆。咁定妆有几个方法嘅，一系用定妆粉啦，即系碎粉啦。咁但系我都建议大家不妨喺夏天咧用翻定妆喷雾嘅。 哦，点解咧？ 因为定妆喷雾其实会 keep 到你个妆咧有少少会干身咗嘅，系啦，就避免个油脂分泌嘅问题。 吓，我以为粉先唔会更吸油 添。佢喷出嚟好似水雾面嘅水咁样咯， 系啊， 有啲雾化嘅水咁样嘅。咁但系出边有啲定妆喷雾咧系喷会拧嘅，我就唔系好建议嘅。即系如果假设你真系普通日常嘅妆容，系啦，除非你好皮肤好干， 哦， 但系喷出嚟佢系哑身嘅，正常会令到个底妆 keep 得好耐。咁有時我哋可能出去一啲户外工作嘅時候，我哋都會噴。 你覺得係碎粉會唔會 keep 冇？應該冇定妝噴霧咁耐。 如果假設你唔用碎粉噴定妝噴霧咧，你個面就會擰曬，你就會煎蛋咁樣。 哦，即係要兩樣一齊啦。 係啦，兩樣一齊。 即係哇！我仲諗住可以懶偷偷地淨係用一樣添。 定妝噴霧噴一噴，咁你個妝會 keep 耐好多。 但係都係要兩樣一齊。 都要兩樣一齊啦。 哇！我估唔到啊，我以為 十分鐘可以做好多嘢嘅。 咁啊係，如果你又淨係化嗱，其實冇呢個眼妝都慳翻好多時間啦。咁所以如果各位，如果係即係好似船仔咁啊，趕住出門口，應該大家香港人都係噶啦，趕住出門口唔緊要嘅，搽翻個唇，總之有氣色啲，同埋做好定妝，竟然 做好定妝 係啦。咁啊，希望大家可以早啲翻工，然後又靚靚咁樣示人啦。 六点五十九分啦，各位听众你哋好啊，转头分途广播噶啦，咁啊普通话台咧，咁啊波波都喺度噶啦，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神光第一线，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神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早上啦。神光第一线嘅神光交通天文台又嚟啦吓，咁啊收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仲有啊孔奕璇啊船仔喺度。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另外交通组方面咧 ，N 姐都坐咗喺度啦。 系啊 ，N 姐。 早晨 ，N 姐。我唔系叫 N 姐啊 ，N 啊， 系咩？ 系啊， 我头先见其他同事都系咁样要嗌你 N 姐，我个心即刻怯一怯，哎，我哋平时嗌个 N， 系啊， 唔好啊，唔好再屈我，N 啊 ，N 妹得啦 ，N 妹 ，OK， 好好啊啊 ，N 啊吓 ，N 啊， 系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 早晨 早晨，出边嘅交通情况唔知系点咧？ 好啦，先同大家睇呢个隧道情况先啦。咁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咧较为车多嘅。咁狮隧出九龙方面咧，世界花园嗰一段都开始车多噶啦。咁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富泰村咧较为车多，车龙咧就快到福亨村啦。仲有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咧，都系较为车多嘅。咁另外都提翻大家一啲受到较早前暴雨影响嘅 嘅封路措施啦。咁就有筲箕湾嘅耀兴道来回方向全线，同埋中磡角道近住中磡角公园嘅唯一行车线咧，都系继续封闭。咁仲有啲路段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包括石澳道近烂泥湾、黄麻角道近圣士提反湾、菠萝斜路近住隔边朗新村，咁仲有啲巴士咧同埋专线小巴路线咧系需要改道嘅。咁包括城巴嘅77号线、82S、99、720X、N8，另外仲有瑞巴嘅110同埋606咧，都要改道行驶嘅。咁大家咧就要留意翻呢一啲路线啦。 嗯，哇，整咗好耐咯， 系啊，咪有好多已经整翻好嘅、 啊， 不过仲有啲可能 严重啲嗰啲就要啲时间， 系啦系啦，仲、啊啊、要多啲时间去抢修， 系咁啊，啲、啊、工人都好辛苦噶啦吓， 系啊， 都要俾多啲鼓励佢哋先至得嘅， 冇错。 系啦，咁道路方面咧，咁就系咁样啦。咁仲有啲行常车龙啦，咁嗰啲就大家早上嘅时候都留意住。嗱，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嘅，系啦，咁啊唔知出边个情况。我而家直播室入边啦，唔系好睇到出边嗰个情况。 我翻嚟就未有落雨咯， 未有落雨， 系啊，不过天阴阴出 边，天阴阴， 系、啊， 小心小心小心驾驶， 大家都要带定把遮啦，今日 系。系啦，咁啊交通上面仲有啲咩提我哋咧？ 大致就系咁样啦，系啊，你哋今日咧搭咩翻工啊？我搭的士翻工啊！今日 系我都系嘅， 太早啦，冇车啊！ 我哋都好早啊，我哋好难有正常嘅交通工具。 但系你唔系揸车咩？ 所以咪 再早啲。 系啊，所以要揸车咯。 即系四点几出门口噶咯喎。 哦，唔系四点几要起身。 哦，四点几起身。 正常就应该要四点几嘅。 即系五点零就开始揸车。哦，我今日咧争啲喺的士度唔见咗个卡套啊。 你今日？ 系啊， 咁啱咋？即系你翻工嗰阵时啊？ 系啊，搭的士嘅时候争啲唔见咗。 咁点算啊？ 因为我卡套咧系摆喺个裙袋度噶嘛，跟住啲裙袋好松咧，就争啲跣咗个卡套出嚟啊。系，不过好彩，咁因为咧我系会有个习惯嘅，就系咧落车之前咧就系啦，回头望下。 诶、哎，我都有呢个习惯嘅。 系啦， 系啊， 所以咧都冇唔见到嘅。 系， 但系我就喺上网上咧见到一单咧新闻、就是，就系呢个伯伯就冇我咁细心啦。 嗯， 佢咧就搭的士嘅时候咧就唔见咗个银包喺的士。 哇！ 咁话说咧，佢喺将军澳康城搭的士翻屋企啦。 嗯， 咁咧落车之前咧就挂住执孙女嘅嘢，即系将可能佢啲水樽啊、啲功课、执齐啦，孙女啲嘢就执好啦。但系咧翻到屋企就发现个银包就唔见咗。 哎呀，我都明白啊！有阵时咧，为咗嗰啲咩， 就 是、 为咗人哋嗰啲， 系啦，即系 责任心太大。 个心咧就净系挂住阿孙女，嗰粒咧挚爱嘅孙女，佢个书包执成点样？有冇漏咗一支笔啊？有冇漏住啲咩一本书啊？咁啊，但系又唔记得咗自己啲嘢。 我都试过，我系拎住拍摄嘅嘢，即系有脚架啊，有一堆嘅摄影器材啦、 嗯。 一个女人咧，一个女人添，一个女仔咧。 你系女人嚟噶啦，唔扮细啦。 系谂住扮细嗰啲嘛，拎住个夹，又要拎住个脚架，之后要拎住我个袋，咁已经好多嘢，又要拎衫啊，要换啊，拎化妆品，因为帮人化妆。咁最后屘我落车嘅时候， 就留低咗自己啦。 我留低咗部电话。 哦， 我宁愿留低自己。我部电话，我 好多资料啊，入面应该 同埋好贵啊，电话 系啊，电话贵啊， 又贵啦，你冇咗佢咧，又好唔方便啦、 啊。 因为最好笑系，我系要用部电话嚟影嘅，咁真系乜都冇得影啊。咁、然后咧，我就好紧张，就即刻好彩我系打，因为我系 call 车嘅、我即刻打翻去 call。 因为你有电话咩？ 我用朋友嗰部咯。 哦。我仲谂住揾到个盲点添， 系唔系呢个唔系故事，真人真事嚟噶，系啊，咁我即刻 call 翻去 call 台，咁啊好好彩，就真系好快俾翻个司机嗰个电话我啦，咁、我打过去问佢啦，佢、就话吓、我而家兜咗去马鞍山，咁、我喺观塘啦，我话、啊 都好远下喎， 我话咁点算啊？你可唔可以车翻过嚟啊？佢话都得嘅，我1:04咁样车翻过嚟啦，咁样，咁最后咩咧？佢又真系嚟到啦，咁、我应该都哇好开心啊，有翻部电话，谂住俾翻100蚊贴士啦，咁样，佢话吓唔使。我呢个游客，我先车翻过嚟咋，唔使啦咁样，所以就开车走咗啦。 可能借口嚟嘅， 但系嗰一刻 可能想见你一面啦， 见 你靓女几 好咁样。 可能系，但我都觉得佢英姿飒飒， 系嘛？ 真系一个好好嘅的士司机。 所以话咧，做的士司机只要心地好咧，就会得到大家嘅喜爱。 冇错，咁你有冇记低佢嘅车牌号码、佢嘅名同埋佢嘅司机执照号码？ 咁又冇， 因為咧，如果你記得，如果你記得呢啲嘢咧，其實你係可以提名佢噶。因為咧，話說呢個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咧，係可以提名優秀司機嘅，即係佢網站裡面咧有個叫做優秀的士司機提名表格。咁、啊、你要有佢嘅車牌號碼啦、司機證啦、名啦，咁、啊、你要記翻自己嘅搭車嘅日期、時間啊、起點、目的地咧，你有曬呢啲資料咧，咁你就可以填呢一張 form。咁咧，呢個司機就有機會喺的士服務嘉許計劃裏面咧，就接受公眾投票嘅。 幾時噶嗰個嘉許計劃？ 每一年都有嘅，但日期就唔確定啦。 嚇、啊，哦， 係啦。如果你係即係有心，可能想表揚佢嘅，就可以記得呢一啲資料咯。不過就有啲難度。 頭先嗰個有咩難度啊？ 因為你其實我自己唔會有呢個習慣，你一上車會記低嗰、那個，即係要記低名啦，要記低 車牌， 仲要個司機執照號碼。 咁其實我覺得。我覺得記得個名 已經 都唔得喎，因為佢好多租車噶嘛，你記得個車牌同記得個司機， 你要記低曬所有嘅資料先得咯。 哇，咁有啲難， 但你冇理由一上車 就 喺度 影低佢， 影低誒，我唔信你㗎，誒、我 好似唔係 幾有禮貌嘅司機都可能會問你做咩啊？ 做咩啊？係咯，係咯，大家盡自己嘅方法去記低咯， 係咯， 即係你冇理由 即刻抄低佢， 你又冇理由預期自己會喺的士唔見嘢㗎嘛？係啊，我盡可能我只係。会记低个车牌号码咯。 喂，咁点啫？咁嗰个伯伯个挂住执孙女啲嘢，跟住未讲完 啊， 古仔。 同阿船仔一样啊，就系咧司机车翻去屋苑，将个银包，都系一个好心嘅司机，但系咧佢就唔记得司机啲资料，所以就唔可以用呢个计划去表扬佢咯。 哦，哎呀， 有啲可惜啊。 下次咧、一上车嘅时候，又唔想吓亲个司机，唔想抄，唔想影， 低 咯。一路咧就搭的士嘅时候咧，就一路。默默地喺心入边记住佢，记得嘅时候一路念念有词。 咁即系你谂住自己会唔见嘢噶咯？ 唔系嗱，你识得咁样谂嘅时候咧，即系识得谂住记住个司机嗰啲嘢，你更加唔会忘记咗自己嗰啲物品。 系、哦， 因为我谂住加去佢，我谂住加去佢，跟住你不断背住佢啲 number。 出发点系好嘅。 系啦，不过都系惊吓亲个司机。 系啊， 因为佢见你系咁喺度背紧嘢，背咩咧？ 系啦，念念有词。 跟住佢问你 晨早流流，你做乜嘢啊？系咪有啲咩事发生 咗？然后你仲要答翻个司机，我背紧你啲资料， 吓亲佢咯。 系啦，其实可以好简单嘅啫。咁各位。乘客咧就只系话，如果觉得搭啲乘车搭得好舒服嘅，咁你落车之前你问一问个即系司机， 介 唔介意影低张相，我想提名你啊，直接同佢讲，佢又开心， 冇错， 又唔使自己背得咁辛苦， 冇错，大家都可以用呢个方法。 好啊，好啊，好，唔该晒，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问一问阿船仔嘅出边而家变成点啦？喂，船仔，雷暴警告仲喺度，你惊唔惊啊？ 唔惊喎，呢度冇雷暴喎、雨都冇嘅，暂时我都觉得系几舒服嘅，因为咧系有凉风喺度吹过嚟嘅，咁啊算系天阴阴啦，咁但系咧又冇阳光咁刺眼咧，出去散下步咧喺广播道呢度又几舒服啦， 唔错啊，咁啊呢啲天气咧其实啊暂时嚟讲都几好，不过咧天气嘅变化都相当之大啊，咁啊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啊。 同埋一定記得要帶遮啦，同埋咧，我成日都覺得落雨嘅時候最多蚊嘅。 嗯， 上次有講過 O 型血咧就特別吸蚊啦。 嗯， 咁應該咧我都記得嘅。阿小白，你好似都有分享過噶。如果嗱、即我同你應該係會怕蚊嘅人，因為身邊太多蚊嘅緣故。你覺得係由上到下咁樣拍落去快啲啊，即拍得準啲啊，定係由左至右咁樣拍落去係準啲嘅咧？ 上到下咯，我覺得係。 啱啊！呢個係根據一個scientific research 嘅喎，真係做過實驗嘅。原來咧係因為蚊啊，佢嗰個我哋上下移動嗰個速度咧，個蚊嘅時候就會比較大嘅。 哦，咁大家喺拍蚊嘅時間咧就要留意住啊，用呢一個嘅方法啦嚇。好，咁等我同大家睇睇天氣方面先。大致多雲，有一兩陣嘅驟雨。咁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酷熱嘅嚇啊嘛。市區最高氣温去到33度噶，而家2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3%。咁啊，注意啦！雷暴警告咧，朝早嘅时间咧都已经系生效紧噶啦。而家有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去分享嘅。周博士，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系啊，同你一齐咧倾下内在小孩啦，点样应用得到啦，同埋点样发掘得到啊吓咁啊。上嗰两集咧都有提供或者一啲咧叫做了解更多啦。今集咧就想用一个例子啊吓咁啊，打开报章咧近排城中热话都系讲紧咧嗰个虚拟货币呃人事件啦，咁样好似庞氏骗局咁样啦，好多苦主嘅，咁其中一个苦主就话咧过往咧自己都试过投资都系选手烂脚噶啦，咁今次咧迎来更加多嘅一个投资嘅失利啦，咁连屋企人咧都觉得佢系贪念或者觉得佢系傻猪猪咁样啦，咁諗返以往嘅一啲投資經驗都係唔好嘅咁樣，或者俾人呃嘅咁樣。咁啊呢啲情況底下，當然啦，即係金錢冇咗可以揾過啦。但係有陣時屋企人都開始唔係好睇得起你啊，或者會笑你啊咁樣。咁呢啲就有少少情緒失控咯。我見到有個別嘅呢啲慘痛嘅經歷，所以啊，投資涉及風險啊咁啊，即係大家做投資決定之前咧，都真係要三思而後行啦。好啦，嗱呢啲門面説話咧講完，我哋關心翻情緒嗰方面先啦。周博士，如果面對呢啲嘅 case， 點搞法好呢？ 是啊，其实我被人呃钱当然是很伤心啦，还要面对很大的压力，除了金钱物质的损失呢，其实一个很大的创伤或很大的冲击就是，我是不是做错决定呢？我是不是死蠢呢？我是不是伤害了自己呢？我是不是没用呢？我是不是注定黑仔呢？我其实会可能勾起很多关于那个自我价值感，我是不是没用呢？我是不是不被祝福的呢？即这个才是最大的伤害，因为钱没了可以找回，同时如果触动到那个自我价值感，不是说笑了，这个就可大可小了，可以即情绪失控啊，可以去到很激烈去伤害自己啊，或者等等等等呢，就往往是那个既有的安全感、自我价值感是被伤害、被冲击。所以欧你一开始就讲从内在小孩角度呢，如果个苦主佢自幼，譬如你正系讲咧，可以话话贪婪啊、死蠢啊、黑仔啊、冇鬼用啊。如果呢啲说话唔系今次嘅，系你五岁已经俾阿妈闹，七岁俾老豆话，十二岁俾个同学闹，十八岁初恋俾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话咧，咁呢个就系内在小孩啦。内在小孩讲紧我哋成长嘅时候，一啲我哋未疗愈嘅伤口，未被转化嘅伤痛。因为冇转化到，冇处理到，咁佢喺边咧？一直会留喺心里边。然后长大之后，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当人轻轻一句系咁就话：哎呀，你傻嘅，唔系咁啊，可能我好 cash， 我讲完都唔记得咗自己讲咗。你问我，我冇讲，但我真系讲咗。但系对阿 O 或者对一个，如果你成长曾经受过伤害，如果伤口关键系个伤口未处理的话咧，嗰句说话就变成一个海啸啊！情绪的海啸、引发一个很强大的涟漪的效应 的震动、所以我想很关键的、欧你提到今次、因为真的满城风雨、即是城中业话很多名人、KOL 被人拉等等，大家都在说，还有那些很出名的人，还有很争议性的人物、所以关键我放开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遇到一些事件，我发觉我们的反应是特别大的，就是那种愤怒啊，那种伤痛啊，那种无奈是不合理地大，不是只是少少的损失，而是由成日好像崩溃冧晒情绪呢，那这个可能就是内在小孩的问题了、那这个就真的需要处理了。我呢度想做一个简单区分先 ，OK 啊 ？OK 啊，即系我估商机旁边嘅听众，其实过去嗰两个礼拜都慢慢认识咗内在小孩啦。但系好重中之重嘅一个学习咧，就系、是、究竟对唔对接到你嘅成长嘅一啲童年创伤啊？而嗰个创伤系未被疗愈啊？啱唔啱啊，周博士？ 是啊是啊，嗱，我好快讲几部曲啊吓。 好啊。 简单讲讲，当我哋面对咁嘅时候，明显嗰个唔系净系今次嘅。是我自幼到大都有的一些模式，或者都有的情绪，我很容易委屈，很容易内疚，或者很容易就悲伤，或者很容易就情绪失控的话呢，那这个就是内在小孩了。那怎么办呢？我们有几个基本的步骤我们可以做。那个理念就是我们承担回自己的责任，爱自己的责任，关心自己的责任，成为自己的内在父母，成为自己最佳的爸爸和妈妈。这个跟真实的爸爸妈妈没关的，完全没关的。 是自己连结回自己内在的神圣。那做几样东西，第一讲出情绪，就是自己 给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两手搭住胸口，感受回里面。不单只是现在2023年你可能已经50岁了，受到伤害，你想起可能即三十年前或者40年前的小朋友都受过伤害，都被个人闹死枪那刻，然后同返当时的自己讲，即讲出怎样呢，带着一个很温柔的态度，真的成为全世界最温柔的爸爸和妈妈，咁同返自己里面受伤害的部分讲的。譬如如果我讲周华山讲，我就会说嘿华山，你细个的时候呢其实你都很努力的，但老豆这样闹你呢，难怪你那刻真的很伤心，你真的很憎你爸爸，你有一种很委屈的感受，你觉得很不被尊重，你觉得很不公平，难怪你有一种感受啦，即是用这样的态度去讲的，然后讲出情绪 name the emotions， 行不行，讲出情绪，等于别讲出你那刻觉得委屈啦、无奈啦、难怪啦、不公平啦等等啦，然后第二啦，承担责任，我哋自己都要承担翻自己责任嘅，唔系自己惨大晒嘅，系嘛？即系我承认当时咧都有做得唔好嘅地方，当时我都有犯烂仔嘅时候，即系承担责任，得唔得？然后咧系真系要欣赏翻自己嘅努力，肯定翻自己嘅努力，唔好净系话自己，就讲啦。其实你好叻噶，譬如我又同翻我细个见到六七岁嘅自己讲，老豆嗰阵时系咁呼喝你，你阿妈系咁闹你。你只是在那裡哭，你不懂表達，其實你已經很堅強的了，你又沒有罵回他們，你又沒有發泄情緒，你只是很辛苦，其實你很聰明仔的了，你很值得讚的，即是肯定回自己的努力，行不行，然後承諾改變，最後承諾改變就是將這個受傷害，一路做的時候可以做一個動作，兩隻手攬住自己的膊頭，是好像擁抱自己的內在小孩這樣的，然後跟他說，我答應你由今天開始我会好爱你，你是安全的，你是值得被爱的，你是很有价值的，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的了，知不知道，由今天开始你会更加爱自己，即一路讲一些不是回归过去了，前面三个步骤是处理过去的，最后这个步骤是处理现在和将来的，给一个新的定位给自己，这个定位是什么，我不是受害者，我不再是受害者了，我承担回自己的责任，我有能力，今天2023年的周华山，我今天已经长大，我用成年人的力量帮回当年受伤害的小孩发声，我承担责任，然后当这样的时候，就算你今次的苦主譬如呃了不知多少钱都好，我就有能力面对了，我就不是不断哭啊，是咁想死啊，或者癫晒咁，我开始会同朋友讲啊，我都系其中一份子啊，可唔可以大家关心下我？我好痛苦啊，就能够求助啦。我自己都有犯错，我自己都唔够严谨，就能够承担翻责任，我愿意改变。咁呢个就系积极去改变。呢、这个我好简单讲咗，自己责任自己负，自己成为最佳内在父母，要好温柔关心翻内在需要，最紧要讲翻出嚟，将嗰种情绪。那種失控，或者我都有很生氣自己的部分，我都有很內疚的部分，講出這些字眼，然後肯定回自己，欣賞回自己的努力，最後承諾改變。好嗎？歐，你覺得怎樣？ 根據周華山博士剛才講的幾個步驟，或者那幾招去做，做完之後好大機會可以做到個自我和好啊！我記得上一集咧都係咁樣講嘅，即係身心靈每一日都有新嘅挑戰啦，情緒每一日都有機會會波動咯。但係點樣做到個內循環啊？咁其實透過本集節目啦，或者過去嗰幾集咧，我估華山博士都想推廣呢一樣嘢啦，啱唔啱啊？華山博士 係啊係啊，你講得好好啊！呢、這個內循環即係自我修和、自我和好啊，唔係要等人嚟愛你啊！等人嚟关心你，可能等十年都等唔到嘅喎，佢未必识，就算嗰个系你老公、你老婆。既然嗰个情绪系我，点解我哋唔学一啲好简单嘅方法、好简单嘅工具、好安全嘅，得唔得？未去到治疗嘅层次，但系至少好似你咁讲，自我和好、自我修和啊，自己关心翻自己啊，识得照顾翻自己内在嘅需要啊。咁呢个都系我自己好多年，咁大家都知嘅，我瞓晒身做，所以全民 self coach 啊，渴望每一位市民都掌握一啲简单嘅小工具。咁我好多谢呢个节目啦，好多谢阿 O 啦吓，即系我哋能够喺个神光大学每个礼拜有学一啲小嘅 tips， 咁大家可以试下。 依刻聽到俾自己放鬆坐直眯埋眼隻手掂一掂個胸口，自己用最温柔成為最佳嘅爸爸最佳嘅媽媽去關心自己，每日一小步好嗎？ 好啊， 我哋每個禮拜會講多啲 tips 俾大家㗎啦。 多謝曬周華山博士，今日同你傾住咁多先，下集再傾過，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西九龙柯士甸道西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两个男子琴日系前日喺工地进行地下海水冷却喉管更换工程，期间怀疑吸入沼气，琴日朝早被救出之后证实不治。劳工处高度关注事件，对于有工友身故感到十分难过，并且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处方即时派员到场调查，将会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劳工处亦都正系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有关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若果发现违例事项，会依法处理。科索沃局势升温，一批袭击者在当地北部一个村庄袭击警方，造成一死一伤之后，再乘坐装甲车闯入村内一座修道院和警方对峙。事件中有至少三个袭击者被击毙。科索沃当局说，袭击者有至少30人，他们蒙面，身穿制服，认为他们有军事和警方背景。总理库尔蒂更加将事件归咎于塞尔维亚政府，说这宗有组织罪行获得塞尔维亚的支援。塞尔维亚总统姆舍奇否认塞尔维亚政府涉及袭击，他谴责袭击事件的时候说，袭击者并非来自塞尔维亚，而是科索沃当地的塞族人，又认为事件是科索沃政府对塞族人残酷施压的结果。日本传媒报道，第二轮福岛核污染水预计今个月底到十月上旬排放，目前东京电力公司正是为排放做准备。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早前公布的计划，第二轮排放核污染水总量预计仍然将会在7800吨左右，到明年三月底为止，东电总共进行四轮排放，排放总量大约是31200吨，占核污染水总量的2.3%，相当于排空大约40个储存罐。中国外交部早前重申，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核事故污染水排海，要求日方停止错误行为。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食品安全和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嘅范围系较为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近理工湾位对出系较为车多。东隧去港岛方向车龙去到油丽村，西隧往九龙嘅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入口范围系较为车多，将军澳隧道往观塘方向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九龙塘会开始车多，而新清水湾道往坪石方向近住圣贤中学一段都开始较为车多噶啦。太子道西往大角咀方向近住路明道慢车， 而大埔道往江和老街方向苏屋村对出都是较为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隧道都开始车多繁忙的了。咁另外提翻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联合道咧系有水管急收，联合道往黄大仙方向近住甲丙达道慢线需要封闭。另外深水埗系有渠务工程，聚如道往南昌公园方向近住深旺道嘅快线系需要封闭，以及深旺道往大角咀方向近住聚如道嘅中线系需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全港有近六十万人每日吸烟，烟害仍然影响我哋每一个人。唔想出街，成日都闻到二手烟味。不想有糖果味和五颜六色包装的烟仔引你的仔女去试，想有些方便又有效的戒烟方法帮屋企人戒烟。活力健康无烟香港控烟策略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在9月30号或之前上 tobacco-free.gov.hk 提出意见。 二台话你知，最近公司生意好咗，想请多几个后生仔翻嚟帮手，你有冇咩好介绍啊？ 不如公司试下参加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啊！唔少雇主都经过呢个计划聘请到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担任在职培训职位，除咗帮公司物色到新人手，又可以向青年提供培训机会，一举两得啊！ 几好、啊。但我哋使唔使俾钱参加计划噶？ 呢个计划免费噶，仲有在职培训津贴俾雇主添。当雇主聘用计划学员担任为期6至12个月嘅全职或兼职有薪在职培训职位，同埋委派一位有相关工作经验嘅员工担任学员嘅培训导师，就可以申领在职培训津贴。津贴金额系学员薪酬嘅一半，每个月最多可以拎到5000蚊噶。 咁啊，真系唔错啦！等我都即刻上计划网站 www.yes.labor.gov.hk 同埋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同 Instagram 账户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磨利， 二台话你知。 因为梦想，热血少年喺冰球场上成为战友。因为梦想，即使接风沐雨，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依然一往无前。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朱正廷、白树锐不可挡，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听讲 BB 出世之后，妈妈要调理身体，好好坐月嘅、哦， 所以爸爸可以留喺屋企帮下手，分担一下，咁样会唔会好啲噶？ 梗系会啦，有埋爸爸出手，对妈妈嘅情绪健康嚟讲系有好大嘅帮助噶。 而一间好嘅公司，积极推动工作同家庭生活平衡，员工嘅归属感一定会大大提升。 要了解更多相关资讯， 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在职场， 家顺手一生。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飞晒香港队， 系啦，哇，三冠王， 系啊， 好厉害，呢个三冠王讲紧咧就系张家朗啦。张家朗点解话佢系三冠王咧？唔系单纯喺亚运嗰个成绩啊，咁啊，大家都会知道咁啊，张家朗就喺决赛咧，咁啊非常之有霸气啊。原来即系睇翻时间啊，不足一分钟嘅时间咧，已经以15-2咧就赢咗对手啦。咁啊，完成咗嗱呢个三冠王点嚟咧？就系奥运啦。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啦，同埋亞運啊，咁佢都係可以封金嘅， 犀利！ 呢、這個成績咧就都幾難再有下一位啊！ 劍神即係劍神，亦都係我哋香港亞運嘅第一金啦。好老實咧，其實阿張家朗啦，同埋琴日嘅何詩蓓咧，點解何詩蓓要係咁由其他唔同嘅項目咧？就算唔係佢嘅專項，譬如佢琴日未有50蛙嘅， 50 哇！我真係未見過何詩蓓有 啊。係啊，但係都可以有銅牌喎。 因為咧，我估亞運咧，香港。历年来咧，游水女子游泳嘅牌咧，其实真系唔多。你而家揾到一个咁贵宝嘅一个，如果我睇开波用球员啦，其实系运动员啦。咁即系何诗蓓自己都想为到香港游泳代表队 啦， 争取多啲唔同嘅奖牌。 你都可以系一个叫做国际认可嘅比赛上面咧，可以试一试到底自己喺唔同项目上面嗰个发挥，嗰个感觉嗰样嘢系啲咩？有阵时运动员都好讲感觉，例如佢本身发力嘅话，佢可能会系喺后段强少少。后段意思即系话可能都已经过100米啊，或者50米以后发力嘅。咁你咁短途嘅情况嗰度咧，系个 technique 啊各样嘢，其实或者对肌肉嘅要求嗰个控制，其实都系有好唔一样嘅一个力度喺度嘅。 你琴日有冇睇阿家朗打剑啊？ 有啊， 系因为其实打剑好快噶嘛。 系啊，游一声，又冇， 当然 哗哗声就已经， 当然游水就再快啲啦。因为50蛙咧，讲紧一定系一分钟之内会发生嘅一件事。咁所以哇，琴日8:00嘅时候都聚焦住家朗嘅赛事啦，同埋何诗蓓嘅赛事啦。咁两个都真系发挥得好出色啦。咁当然啦，今日。就要睇何诗蓓嘅专项啦，就系佢嘅200米 自由泳， 200字有7:30到啦 ，around 咁啊，200字就系何诗蓓最强噶啦，咁啊，理论啦吓，咁啊，攞金牌咧，亦都系叫做控制范围之内嘅， 系睇下佢发挥成点。 系啊，好多媒体或者好多报章咧，其实都会讲咗今日咧香港队赛事嘅焦点啦，包括咧有机会攞牌嘅咧喺旁边打粒星星， 有啊， 叫大家多啲睇，包括系。咩咧？咁有男子太极拳剑全能决赛啦，咁啊许德恩啦，其实之前咧武术项目咧许德恩呢位靓仔咧，其实都发挥得好好啊，咁会喺咧早上嘅10:05嗰度发生啦。咁啊与此同时就系许德恩另外就2:30啦，咁啊男子太极剑嘅决赛啊吓，咁啊入到决赛应该出嚟个效果都几好。咁啊再者咧4:00啊吓，咁啊香港队咧就会对乌兹别克啦争小组嘅首名晋级啦，就算首名晋到级次名。都系进到级嘅，咁上次踢得几好， 都强噶吓。 喂，上次输1-0噶， 系啊， 算系咁啦。 咁睇下会唔会取经之后，我哋喺部署上面可以做得更加好。 哇，如果夜埋再夸张啲，究竟做唔做到咧？咁啊，还看4:00啦。香港代表队咧就对乌兹别克嘅，咁啊，其实国家队都攞咗好多牌啊。 哇，梗系啦，如果你净系睇翻嗰个奖牌榜嘅话咧，即系冇从之疑吓。咁啊，见到咧就系国家队啊，咁暂时系以20金 系。 7銀3銅，咁啊30個嘅獎牌咧就喺第一名嘅。咁你見到第二其實韓國咧都係有5面金牌， 係啊。 日本第三咧就2面金牌啦。咁其實嗰個金牌嘅數目咧已經差好多啦， 係啊，大比 非常多， 大比率咁樣拋嚟。咁 暫時香港第四， 係啊，2金5銅啦。咁啊10:00仲有一場重要賽事啊，王者榮耀嘅決戰啦。咁啊就係香港代表隊咧就對南韓隊啊，呢場係硬仗嚟嘅。咁啊過去嘅日子其實小弟都睇咗幾場。电竞啦，特别系Fila 嗰场啦，系好睇嘅，系好睇。即系你人哋睇人哋打机打踢波咧，即系好似细个啊， 就净系睇街霸咁样。 系啦，譬如你小学、中学咧，有阵时你去同学仔屋企玩咧，咁咪下下你都有得落场踢噶嘛。你譬如围埋4-5个同学仔，你要跟机噶嘛。即系譬如我对咗小白先，咁可能我乱啦嘛，阿 O 输咗，跟住到船仔就同小白打，跟住 Vicky 同小白打，跟住阿 O 再 come back 再同你打。咁即系喺旁边咧，一路打机，一路倾偈，一路吹水咧。嗰、那个有啲情怀嘅，所以喺电竞项目咧，即系主持人唔系所有都认识 啦，但係嗰幾個譬如王者榮耀啊、英雄聯盟啊同埋FIFA 啊，會熟少少啦。咁所以睇嘅時候咧，額外有一份親切感嘅。 係啊，咁以前咧即係去到中學時代咁，亦都有入過機鋪嘅。入個機鋪嘅時候咧，其實嗰陣時都見到大家嗰個氣氛更加熾熱啊！特別係我嗰個年代就好興就係，譬如真係純粹街頭霸王咁樣。咁你見每一次咧，就一有人打得叻咧，成個即係遊戲機中心啲人都係圍埋曬一兩部機嗰度，真係睇嘅。其實睇都好開心噶。 不過街霸咧，即係喺呢啲電競賽事又冇讓 round 噶啦。我記得舊時細個打街霸會，即係如果贏咗兩鋪， 因為點解咧？就想大家玩得多啲， 因為大家都係俾錢， 係啦， 咁啊俾你。大 round 咯，咁樣即係，但係唔可以啊！特別係講開讓 round 咧，琴日就郭文慧咧就喺呢個人女子重劍嗰度經歷咗一黑牌嘅風暴啦，咁樣即係意思係咩咧？就係兩邊咧都有少少消極作賽啊！咁最後咧就有少少判咗四強嘅時候咧判咗郭文慧咧贏嘅，不過調翻轉頭就十四強嘅時候就輸咗俾南韓嘅名將宋世羅啦，咁啊三次都攞銅，咁啊有牌都好開心噶啦。不過其實老實講，即係你話香港隊方面，咁今日繼續聚焦香港隊嘅賽事啦。不過咧有一個運動項目都唔可以脱離啊，就是、英超啦啊！ 哦，英超咧，喂，嗰場好犀利喎，孫興敏咧簡直係歸位咁樣， 係啊，好 厲害先翻嚟咁樣嘅意思。你見佢好開心，佢自己都好滿意，即係入咗兩球波。 係啊，琴日咧英超賽會咧就安排咗全部咧禮拜日啊合家歡九點鐘咧就作賽啦。咁啊車仔嗰場車仔要輸波啦，咁啊主場輸士丹福橋。咁样，咁都几估唔到啊吓，态度即系状态继续差落去。 佢嘅车咧，如果再系咁落去嘅话，真系变单车 嘅。咁好快换人嘅，唔使惊啊。通常英超嗰啲球队其实唔好话上半季搞得唔好啊，其实十场搞得唔好，你都要执背包走。 系啊，领队都系水过鸭背。 OK， 咁啊，白礼顿咧继续睇得好啦。琴日阿仙奴就赛和咗，头先小白有讲啦，孙兴文带领嘅热刺啦，咁样两度领先底下都俾孙兴文咧两球咧入得好靓嘅。波咧去攀平咗嘅，咁當然今年阿斯豪覺得自己有機會贏噶嘛，咁但係就攞一分就覺得唔抵啦。但係你再睇翻過去嗰四五年嘅阿仙奴咧，其實和到熱刺咧已經算係咁啦。咁呢個絕對係一個期望管理嚟嘅，好老實講。 起碼唔輸先啦，輸就真係失分啦。咁你起碼打和咁，大家都有一分。咁但係如果你話除咗英超之外，都可以望埋譬如皇馬啦， 係 皇馬失分，其實皇馬輸俾馬體會，其實仲唔係話即係緊輸啊，1-3輸喎。 係啊， 咁我覺得即係有啲警號嘅。咁連埋嗰個叫做榜首嘅優勢咧，其實都冇埋。 係咪皇馬主場？我琴日睇唔到咁多波咯。我想話對馬體會係咪啊？馬體會主場，我淨係記得卻奧斯有一球入波咯，真係。即係所以即係你要睇翻皇馬都要整整佢咯，係啊。 係啊，係啊。 開季幾好嘅，即係連贏咗幾場嘅。 係啦、 啊， 咁但係如果你話咁嘅情況嘅話咧，連埋嗰個榜首都冇埋嘅話，咁啊需要即係有一個好啲嘅調整啊，因為係警號嚟嘅。咁如果你話而家暫時英超冠軍，因為第一啦，首位第一位就係巴塞，咁啊皇馬就喺第二嘅，係啦西甲方面啦，咁巴塞就喺第一啦，咁啊皇馬就係第三嘅，馬體會其實第五，一直以嚟馬體會其實開局唔係話做得十分之好，但係調整之後咧，就向好嗰方面發展啦。 喂，小白同你講埋呢一個，睇埋德甲啦，咁啊派人拜仁咧就派七粒蛋啦嚇，咁樣喂同你講下幾得意喎，原來咧哈利簡尼咧咁啊3-3入咗三球啦，咁通常。喺个国际舞台上面呢就係、是、叫 head check 啦，即係大舞啦，大演舞子戏法啦。但有趣喎，原来呢喺德甲嘅世界入面呢并唔係你入三球呢就是、当你大演舞子戏法攞埋粒波返屋企喎，可以。 咁点喎， 咁呢因为根据德国嘅官方定义呢，舞子戏法呢原来呢必须同一个球员啦半场嘅时候入三粒。 哦、 而系嗰三粒呢连续入嘅，即系唔可以话 梅花间竹咁。 系啦，唔可以话阿 O 入咗两粒，跟住小白入多一粒， 跟住你再入多一粒。 即系我临完半场 4-0啦， 4-0 都冇， 我都唔可以当系 hat check 嘅。 好严谨佢哋， 好严谨噶，系啊，即系必须咧同一个半场咧时间入三粒啦，并且咧要连续性啦，入球嘅时间咧冇其他嘅队友入波咧，先算真正嘅大帽嘅。不过咧，哈利简尼咧完全理啊， 系。 照样照攞走咗个波，翻屋企， 佢都真系算系完全融入咗咧，就系德甲嗰种嘅节奏。 系啊，踢得几好啊！拜仁三叉戟啊，我睇翻少少精华，其实哈里简尼都大炒呢个波琴，咁但系波琴又真系好水嘅。老实讲，你一粒都入唔翻拜仁，其实上半场已经4-0噶啦，咁你下半场都唔做多啲防务啊或者防守嘅工作嘅。 波琴咧开季啲成绩都系麻麻地嘅，即系输啦和啦，其实。同埋輸咯，都未贏過， 係啊，真係難搞， 真係難搞。 哈里簡尼咧，今季咧五場啊嘅德甲咧狂轟咗七球啊，成為咧拜仁慕尼黑咧史上咧首五場咧聯賽入波最多嘅新加盟球員啦嚇。咁啊，對上嗰啲紀錄全部都係勁人啊，譬如1965年嗰啲梅拿嗰啲咧，哇，嗰啲年代喎，即係你諗下梅拿1965年嘅梅拿喎，係咪先？即係我同你都未出世咁樣。嗱，好波不斷有嚇，記住4:00咧支持。香港队对乌兹别克啦， 你话过要伴我读雨果，你话过要共我学探过，人在法国先知险阻太多，努力过最后也难如初，你话再无法带幸福给我，抬望铁塔阴影竟掩盖我，从前梦游的花朵此刻变了负荷，问那些盟誓发过真可保障什么，在马克区那个住处从此深锁，没有你大香槟与我私奔，何来浪漫巴黎，每日坐咖啡室刹那显得不似实际，我们离家取的梦已给摧毁，既然失相依，如何活在巴黎？你离开了，难道还留下那枯萎？就当花岛的梦，落进花岛的泥，好好办丧礼。哦，火一笑成雾。有你大香槟与我私奔，何来浪漫巴黎，每日坐咖啡室刹那显得不似实际，我们离家取的梦已给摧毁，既然失约为何发誓，没有你困境中与我相依，如何活在巴黎？你离开了，难道还留下那枯萎？没有证得坚毅，莫理爱色沉迷，怎守候一世？ 约定你啊，佢系魏俊生 Jeffy 失约巴黎，但下年系巴黎奥运啦吓，咁所以咧即系要约下啲运动员啊，准备去一去啦吧。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喂，船仔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小白。 早晨。 咁而家咧 AI 就大行其道啦，咁好多人都开始用 AI 啦，亦都有咧大学之前有讲过话啊，最好啲学生都唔好用 AI 做功课啦，咁样。 嗯。 过咗一阵之后咧，好似 Kong U 又俾用嘅。 系啦，慢慢都开始陆续啲大学有限度提供呢个服务。 Kong U 嗰个好似系每一个月用问二十条问题啊，定系问我唔记得咗问 题。好似系二十条定唔知五条咁样，应该二十条嘅咁样。咁但系咧，最近翻学啦，咁啊，每一个几乎每一个教授都会话，学校系小程度俾啦，咁啊，留翻佢话学校嘅指引系俾老师决定嘅，咁所有老师都话，我就唔建议嘅，不过我都 check 唔到，其实 即系你嗰间大专院校就系咁样啦嘅操作方法， 操作方法就系咁啊，大家睇下点样啦，咁样，但系咧最近就中大啦，原来咧就发明咗一个软件，系可以系用呢个 DSE 嘅评分标准咧，去改卷。系啦，咁啊，我其实都几厉害，都有成十间学校试用紧噶，而且咧唔系讲紧话，我都谂住对 MC 啊， 即系十间中学试用紧系咪啊？ 系有间学校用紧嘅，咁我本身以为佢系就咁写完咁样，即可能睇完你篇文咁样，嗱睇下你啲 grammar 有冇错啊，睇下你啲 MC 有冇对啱答案，唔系噶，原来嗰个老师咧，当你 scan 完嗰个学生嘅文之后咧，个软件会自动批改，按照啲咩咧？按照你个内容啦，表达 系 结构错别字嘅文凭试嘅标准咧。会生成一个分数，再加成千字嘅评语。 哦，哇，咁几多？不过咧，我唯一谂紧一样嘢咧，就系佢识别字嘅能力究竟有几强？因为咧，我估心机旁边嘅听众啦，以至即系小话船仔有阵时都会难啲噶嘛，即系可能用手写输入法啦。其实咧，我自己部手机咧，下下手写咧，佢都未必下下都可以即系。认得到我写咩字咯， 系写得衰得滞嘛， 系啦，可能写得衰啦， 但有阵时好古怪喎，啲象形文字或者龟类佢出到乌龟龟字， 系啦，佢又得啦，咁样 好奇怪呢啲 位。谂咧，因为入边除咗 M C， 即系一啲选择题，你 A 就 A， B 就 B 啦，咁嗰个就用 A I 改卷啊，轻松啦，系咪啊？咁但系调翻转头，如果一篇嘅文章，一篇嘅 essay， 咁你去叫做写啦，写咗三千字啦，你字写唔好。咁佢当你错别字，咁你咪好冤枉咯！即系我纯粹咁谂啊。 你又咁样讲，又好似系咁，但系其实你不嬲 DSE 都系咁样计噶。就算你个字都系潦咗啊，即系真系睇下个老师点。 系睇下个老师会唔会俾心机？算啦，你可能贪快，写得急啲，有你啦。佢系咁以睇到你个字大概个款差唔多，佢都唔会圈你嗰个系叫做太差嘅字 啊。系啊，所以其实 DSE 系譬如你平时改卷啦，系有两个评卷员噶嘛。即系譬如你写完一篇文 ，A 个评卷员俾咗你60分嘅，咁即系 B 个评卷员咧可能俾62咁样，咁你争两分咧，佢就唔会有第三个啦。咁但系只要好似多过10分，我唔肯定啊。即系总之。多过某一个分数咧，已经会有第三个。最多份卷我见过有7个评卷员改过，即系好大分。即系有啲人俾90，有啲人俾60咁样改法。 咁夸张？ 系咁夸张，有啲真系咁夸张。呢个就系中文作文嗰个搞笑个位啦，你就系好难去评价。 所以啲人成日话咧，中文作文咧，你如果系写一啲议论文嗰啲咧，系容易啲评分噶嘛？ 哦，系啊， 因为个 佢 mark 翻你啲 point 啊嘛， 系啦，比较容易啲。你正反正反，最后有个立论咁样。即係比較容易，但係譬如嗰啲咩描寫文啊，或者抒情文咧，抒情文就好難量化嘅。譬如咧，小白覺得呢篇文章好詩情畫意咧，我就覺得咧呢個係牙痛文學嚟嘅，賣狗血嘅咁樣，咁又唔得喎，係咪？ 無病呻吟咁樣啦，好似多咗少少嘢咁樣。咁但係呢個我覺得有個好處嘅，其實佢係公正啲噶嘛。即係當係一個 AI 系統，係個個人都咁評咧，你就擺到明係唔會有 bias， 即係你唔會有偏見啊，個老師。咁同埋佢其實佢有講過一個樣嘢嘅，就話平時啲老師改卷，你諗下有30份卷啦，一日。咁我真係我睇完一份千，每一次要睇千几字，睇30篇千几字，再评埋分，我仲要俾评语呢，通常啲评语都係得2句嘅咋嘛。 好。好 非常好。 喂，如果就出完头先嘅情况，如果佢即系三十篇都系抒情嘅话咧，你去到我谂十篇打后，个人都开始闷，同埋即系唔系好想再睇落去。 哦、究竟嗰个改卷系咪真系归类咗？当佢有三个题目啦，咁、譬如话夜缤纷之我见，咁呢个一定系描写文啦，系咪先？即系描写嘅程度，佢、你冇嚟议论文嚟啊嘛。都得嘅，夜缤纷之我见，不过我唔知啦。咁总之呢一类咁嘅题目咧，咁就容易啲比分咯。但你话突然间，那个四月我丢失了一段感情咁样，喂大佬，咁你咁言情咁开头，咁可能真系好似小白话斋，你睇十篇呢啲 老师都懵懵地啦。 可能老师嗰排又失恋咁样，唔喊出嚟咁样，唔知会唔会系咁？ 咁咪高分啲咯。 系咪？ 或者个老师密运紧， 系 代入唔到你嗰个失恋嘅情况，咁就惨啦。 咁啊真系唔知啦吓，嚟紧中秋节啊，应该系人月两团圆之时嚟嘅。不过依家又唔系考试嘅季节啦，睇下咧呢个 AI 啊，点样可以应用到喺其他考试嘅学科。 同埋起码佢都有成千字嘅，即系佢话系可以生成埋范文添。咁、你又有范文啦，你又有改卷啦，不过其实都几好几快捷。咁所以而家 AI 嘅进步咧，即系其实系帮到好多教育界嘅人。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啊，八点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有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会嘅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啊，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跟进下啦。上个礼拜咧，联储局议息会啦，咁啊，联储局咧就指出今年内咧仲可能有一次嘅加息机会，但系呢一切咧都要睇经济数字而言啦。咁啊，见到阿鲍威尔鲍 Sir 讲完嗰番说话之后。好似美股都碌翻啲落嚟，咁究竟呢个美国嘅通胀能唔能够控制住咧，定还是继续上咧？交俾温生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唔该晒。 OK， 嗱，睇下咧就联储局咧，而家我觉得系处于一个好尴尬嘅位置嘅。嗱，佢个 CPI 通胀率咧就正系不断咁样回升翻嘅。咁啊，从六月份讲紧只系得个年通胀率得个3%，去到七月份就去到3.2%，去到八月份就去到3.7%。你感觉到系一步一步咁样回升嘅。咁啊，加上咧而家纽约期油咧就高企$90啦，呢个水平咧都已经一段时间噶啦，都几耐下啦。咁而冬天咧又嚟紧啦，咁啊届时候咧可以想象咧油价可能会攀到更高的水平的。咁而石油作为重商品之首啦，咁如果油价上升嘅，咁其他嗰啲铜同铁价格咧，亦都在所难免啦，可能会跟住上噶啦。咁啊，以致咧唔少嘅工业嘅制成品嘅价格咧，亦都可能会因而被推高嘅。咁呢个仲唔止系咁喎，再加埋咧，就而家美国咧喺国内里边咧，三大车厂工人咧正喺度罢工，咁啊要求加薪系40%噶。咁啊，当然啦，呢个系美国车厂啦。咁但系其他工会又会唔会仿效？如果美国车厂成功嘅时候，又唔会仿效佢哋咁样要求咁样加薪咧？咁如果咁嘅情况之下，呢个系解释咗咧，点解联储局咧喺呢一刻咧系好难咧就讲就话放弃加息系好难噶。咁啊，事实上咧就除咗美国工会集体要求加薪推高个通胀之外咧，咁美国咧亦都刻意咧将全球化呢一个过去有效嘅生产嘅模式系将佢打破。咁呢个咧亦都会令到全球嗰个生产嘅成本系会有所上升，会变得更加贵嘅。咁所以咧，不单止系美国啊，我相信咧，全世界跟住嚟咧，都面对住个通胀咧，亦都唔能够轻视嘅。 咁转个角度咧，咁啊问下温生，你认为咧美国通胀比较难啲落嘅情况底下咧，系咪代表咧联储局咧将要继续加息咧，而且咧唔单止净系多加一次咧？ 嗱，呢個咧就會係加息咧，對於美國經濟嚟講咧，係係好難去承受嘅。咁現階段咧，我哋見到咧，美國公布出嚟嘅經濟數字咧，都似乎反映出咧，美國經濟都仲可以嘅。咁例如好似我哋見到佢啱啱上個星期五公布嘅九月份嘅 PMI 嘅數字，咁綜合採購經理指數咧都講緊有50.1嘅指數點，咁仲係咧係喺度擴張之中，即係佢嘅經濟仲喺度擴張之中。咁但係咧，自上個星期聯儲局警告仲要加息之后咧，我哋见到咧美国十年债嘅孳息率咧已经系一度系攀升到去4.5%，呢个自2007年嘅即系16年里边嘅最高嘅水平。咁唔好忘记，唔少嘅企业咧，当佢哋发债借钱咧，或者房地产嘅按揭息率咧，都系以美国政府债券嘅长债息咧系作为指标嘅。咁啊，当美国长债息系咁高企嘅情况之下咧，对美国嘅经济所带嚟嘅负面嘅影响咧就可想而知啦。嗱，更加重要要留意咧就系据了解咧，去到2024年，即系明年咧，美国政府将有1/3嘅总债务，即系大约系讲紧7.6万亿美元嘅数额咧，系到期，系个债务到期系需要掉期噶。咁如果联储局唔去尽快去减息，仲要讲紧佢要去加息嘅时候咧，届时候咧发债成本咧就只会更加高嘅啫。嗱，要拜登政府。就去到期時要拜登政府點樣去承受咧？呢個係一個好難嘅處境嚟噶。嗱，我計一條好簡單嘅數啊。嗱，假設平均嘅發債嘅成本講緊4厘去計算啦，將7.6万亿美元嘅債務去掉期咧，單係每年去俾息啊，一年嘅息率嘅支出就要高達咧係3000亿美金。3000亿美金又係啲乜嘢嘅概念咧？嗱，拜登政府明年嘅財政預算案裏邊咧，全國嘅教育開支咧都係900亿美金啫，咁如果就係俾息都俾3000亿，大家可以感受到個金額要俾幾多啦。咁當明白呢一切嘅時候咧，就了解咧點解個利率期貨市場嘅投資者咧唔係太過相信，就算你話個通脹而家開始回升，都唔係太過相信聯儲局咧係有加息嘅機會噶。咁不過咁現階段嚟講咧，相信聯儲局咧亦都冇得太多選擇噶啦，必須要保持呢個鷹派嘅取向啦，去打壓嘅通脹咧，以免佢先前嘅努力前功盡廢噶。咁而當聯儲局呢個取向不變嘅時候咧，相信咧會繼續咧會對美元咧會帶嚟個支持嘅。 咁轉個角度睇埋咧，今個禮拜咧市場有啲咩焦點，大家值得關注咧？ 嗱，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就主要係睇咧就3個通脹數字啦。咁啊，率先喺星期三，澳洲就會公布咧佢8月份嘅CPI 嘅通脹數字啦。咁啊，澳洲7月份嘅年通脹咧就係 4.9% 嘅。咁我哋睇下呢個數字會唔會進一步降低啦，去增強咧市場咧對澳央行咧加息周期見頂嘅睇法啦。咁而喺星期五咧，就歐元區咧就公布佢哋嘅九月份嘅通脹數字。咁由於歐洲公布嘅通脹數字咧係較其他國家要早啊。咁佢嘅變化咧，相信就會對整個西方嘅工業大國嘅情況咧，會有一定嘅啟示作用噶。咁啊，再睇翻當地八月份嘅年通脹咧，就係 5.2% 都唔低噶。咁啊，睇佢九月份嘅情況係點樣啦。嗱，最後同為喺星期五啦，美國將會公布八月份嘅 PCE 評感物價指數。咁呢個數字咧係聯儲局咧喺制定嘅貨幣政策嘅時候咧最睇重嘅通脹數字嚟噶。咁我哋記得七月份呢個數字就3.3% 啦，咁算係相對低嘅，亦都解釋。咗點解聯儲局喺九月份嘅議息會，即係上個星期嘅議息會唔急於去作出加息嘅原因？咁至於關心內地嘅投資者咧，要留意住今個星期五啦，因為咧財新就會將會公布九月份嘅中小企嘅採購經理指數啦。咁我哋記得八月份咧，內地嘅綜合採購經理指數都係51.7嘅指數點嘅啫。咁啊，距離50點嘅城市分界線唔係太遠嘅。咁我哋即管睇下九月份嘅情況係點樣樣啦。 咁今日咧多謝曬温生啦，幫我哋分析咧金股會嘅大。大事件啦，再同温生倾偈咧，要隔个礼拜啦，因为咧下个礼拜一咧就睇一睇啊吓，系啦，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啊，咁啊，预祝你中秋节快乐先啊，唔该晒温生，下次再倾，拜拜。 股票收好。

佢係呢禮拜五六先有得玩㗎。 哦係呀。 係呀，即係你話今日啦明日啦後日都冇㗎。去到禮拜五六咧，先有呢個星光夜市嘅咁樣。咁但係咧，至於其他地方咧，就有機會個夜市，譬如灣仔嗰個海濱長廊嗰度咧，就9月27號起啦。咁一年六日就有咯，27號即係兩日之後就會有咯咁樣。咁都其實都唔同嘅面貌同埋幾多得意嘅玩。不過我估咧，近排天后慶咧，大家都喺商場入邊啊，順便咧睇下亞運啊， 係 啊， 因為你商場入邊咧有直播亞運嘅時候，你知啦，而家我哋即係增牌增標嘅希望都有好多啊！ 冇錯冇錯， 咁你要支持翻港隊嘅時候咧，咁啊變咗喺呢個商場入邊，大家就一齊嗌，一齊嗌嘅氣氛就好好。你會覺你會覺得自己為亞運出翻一分力啊？ 係啊，我都知道觀塘嘅一個商場啦，都有好多人去睇啦，都話誒現場氣氛係幾好嘅喎。 係啊，咁啊好似大角咀嗰個商場都有一個全城。亞運打氣站 係 啊咁樣啊，我問一下船仔啊，即係近呢一兩年咧，其實香港都吹呢個運動風啦，即係譬如我哋頭先喺七點半同小白講咗好多亞運啊，我又想睇下一個大學生究竟點樣睇啊香港隊嘅成績啦，或者有冇覺得咧阿劍神咧打嗰幾下劍咧好型，或者何思培咧游嗰幾下自由式咧激活咗你嘅呢個游水潛能啊，將你成就解鎖咧， 係見到都开心噶，咁梗系开心啦！见到张家朗，哇， 系 啊，好睇啊， 又有型啊， 有型啊， 好似咧越赢咧越靓仔咁， 三冠王呢个光环话俾你听，真系唔夜少啊， 越靓仔啊，何思培又系咧越游越靓女 啊， 咁啊特别你游泳都有几个小花啦，譬如琴日团体赛咁样，欧海纯又亮相咧， 嗯，欧海纯今日都有背泳喎，好似系啊， 游背系嘛， 系初赛先，咁如果初赛入到嘅话，喺晚上嘅时间咧都会有。决赛嘅 咁啊，团体佢哋琴晚黑咧九点零钟已经攞咗铜牌啦，咁样 系啊， 即系船仔你都要为到我哋香港队啊呢个亚运咧打一打气啊， 系啊，团仔为佢哋打打气，我都谂紧需唔需要身体力行咧去游下水咁样， 因为你识游水噶嘛， 我识 就系蛙式啦， 唔系咁简单，我识三个式噶，除咗蝶式唔识之外，哎呀， 我觉得几叻喎，背都识游， 我第一个学就系学背泳， 系咩？ 哦啊、 因为想唔沉先，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就学咗背泳先。 个教练系咁教啊，个教练系咁教，我都觉得系应该唔想我沉，所以咧就学咗背泳先咁样。 咁啊，10月1号国庆咧，咁啊应该会有好多康体嘅场地咧，都系免费嘅。 系好想去大埔嗰个泳池啊，有上滑梯噶嘛？ 哎，我有玩过大埔嗰个有上滑梯泳池啊。 我冇啊， 喂， 玩 下去啊，唔使钱，又近你屋企， 系咯，好近啊，行都行到去。 记住入去之前咧，你可以问一问今日。个上滑梯有冇开？佢有阵时你个游泳池开，但系上滑梯唔开， 系咪？ 因为唔够救生员。 哦， 系咁样，咁所以呢个就要考量翻啦。同埋与此同时，即系。我深信國慶免費嗰一日咧，就佢有個人流管制嘅， 係嘅，係嘅， 特別係嗰幾個主要嘅游泳重鎮啦，咩九龍公園啊， 去馬鞍山都係，馬鞍山個上滑梯都好受歡迎啊， 係咪啊？ 因為夠高啊嘛， 最好玩係馬鞍山嘅而家， 馬鞍山嗰個好。 我細個就嗰啲虎山道咯，虎山道游泳池都好似好多呢啲俾細蚊仔玩嘅一啲游泳嘢噶嘛。 係啊， 依家最 hit 係邊度啊？就係馬鞍山。 馬鞍山嗰都係其中一個 hit 嘅。 哦， 但係以前咧，即係我僆仔嘅時候，淨係去嗰個即係要俾錢啊南區嗰個嘅啫嘛，因為嗰個又有咩浪頭灣嗰啲 friend 嘅，咁但係後屘咧，你見即係康文署都係越起嗰啲泳池都越起越靚， 係多啲嘢玩啦，等呢個市民可以感受一下啦。嗱，提多兩句咧，關於頭先灣仔個海濱藝遊坊咧，入邊咧就有好多得意嘢食嘅，咁啊唔係淨係食燒賣㗎啦，呢度嚇有好多嘢食啊，有中式嘅糕點啦，有滷水嘢啦， 好嘢喎， 係啦，更加咧懷舊工作坊，體驗咩咧？體驗咧呢個占卜同埋算命风水 咯，系啊， 唔系因为我估咧，其实 小录音 佢都有少少想叫做俾游客嘅，即系大家都一谂嗰啲睇相算命就庙街咁样，咁但系你对面海你冇睇相算命嗰个集中地，咁我估想将呢睇相算命风水嘢就搞喺嗰边， 系啦， 咁睇下可唔可以 系啦， 能够点开翻， 唔好净系喺对面海先至系打小人，将移师翻嚟九龙呢边夜市又可以打下小人。 估计系咁啦，估计系咁啦。嗱，我未去，我唔知道。27号之后咧，就等阿 O 咧，同大家喺呢个海滨艺游坊夜缤纷，及下有啲咩睇，再同大家讲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研究证实，透过新的冠状动脉造影技术，可以更有效评估冠心病患者是否需要接受通波仔手术，减低术前评估的风险。国际临床指引建议，冠心病患者在计划进行通波仔手术之前，应该使用血流储备分数评估是否有心脏缺血的情况。但是传统的评估方法需要额外置入导丝和注射药物，涉及额外开支和风险，临床使用率偏低。新的冠状动脉造影血流储备分数系统无需要额外使用导丝和药物，只需要透过电脑运算模型就可以作出估算，准确度达到传统评估方法标准的九成或者以上。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教授姚启恒说，新技术较传统评估方法更安全和方便，期望公立医院采用，令到更多冠心病患者得到最佳治疗。科索沃局势升温，一批袭击者在当地北部一个村庄袭击警方，造成一死一伤之后，再乘坐装甲车闯入村内一座修道院和警方对峙。事件中有至少三个袭击者被击毙。科索沃当局说，袭击者有至少30人，他们蒙面身穿制服，认为他们有军事和警方背景。总理库尔蒂更加将事件归咎于塞尔维亚政府，说这一宗有组织罪行获得塞尔维亚的支援。塞尔维亚总统姆舍奇否认塞尔维亚政府涉及袭击，他谴责袭击事件的时候说，袭击者并非来自塞尔维亚，而是科索沃当地的塞族人，又认为事件是科索沃政府对塞族人残酷施压的结果。伊朗当局粉碎针对首都德克兰的连环袭击图谋，并且拉了28人。伊朗情报部门说，近日在德克兰、厄尔布尔市和西亚塞拜疆等地采取同步行动，捣破多个恐怖分子据点，拉了28个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恐怖分子，检获大量炸弹、枪械、自杀式背心和通讯设备，行动中2个安全人员受伤。情报部门又说，恐怖分子原本计划在德克兰市中心同步发动30宗爆炸袭击，以及趁伊朗女子阿米尼被道德警察拘留期间死亡事件1周年，煽动暴乱和示威。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1，日元148.44，瑞士法郎0.907，加元1.348，人民币7.299，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065，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32,464点，升61点，港系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4.19美元，卖出1,924.69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龙翔长道去荃湾咧，分别有坏车同埋意外影响到挤塞噶。咁而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啦，近住平石村啦，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咧，接近呢个九龙湾港铁站噶，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去到观塘道咧，接近呢个九龙湾港铁站。咁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噶，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观景台。亚街路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洗衣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西洋菜南街啊。 亚皆老街去九龙城方向啦，近住洗衣街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西洋菜南街。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深涌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丹桂村，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啦，同埋红天路咧出翻元朗公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平下路啦，同埋过咗榕园路少少嘅。咁重复多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深涌村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丹桂村。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啦，同埋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平下路啦，同埋过咗榕园路少少。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隧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就喺启田道回旋处，狮隧出九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车龙就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彩虹道。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挥一段慢车，龙尾就喺红桥对出。咁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喺浪翠园三期。咁象鼻山路去翻荃景围方向，近住石围角村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去到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八三零，袁伟大院， 胡歌、吴越、刘涛、万善、领衔主演。 劇中展现大中国大地之上最基层的干部，虽普通但不凡，亦赞扬了新时期党员干部的砥砺奋进和党性修养，饱含人民关怀和价值思考。 国剧830院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凌晨12:00精彩重温。 刀具美人，催眠毒心，徒手徒脱完美密室。魔术师，你瞒得过我哋双眼，今次就睇你点样逃过科学家嘅法眼。电视纪录片《解构魔术》，带你入实验室，唔系咁紧急制，而系用科学同实验踢爆经典魔术不解之谜。星期二晚10:30，港台电视31。 刘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刘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10月14日，沙田大会堂会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嚟到星期一嘅晨光，我都做得到啦。今日睇做啲咩咧？就系、是、试下起身嘅时候深呼吸五下。 哦，喂，深呼吸五下咧，其实呢个都好有用。我其实嗱，我哋都早起身啦。起身嘅时候咧，我通常都唔会话即刻，除非好赶时间，通常都会较早少少闹钟嘅。咁你起身嘅时候擘大只眼咧，我通常都会好好地调节一下自己先嘅。所谓调节咧，就唔好即刻趌个人起身先，因为太匆忙啦。 拉下筋先 系啦，因为喐个人啊，或者我会先坐喺张床嗰度，跟住就好似头先船仔所讲嘅，不如深呼吸五下，或者你就算唔想深呼吸五下咁大力嘅，你试下慢慢呼吸，系啦，咁你发觉个人咧，好似有一种叫咩回神啊。 哦， 回一回翻个人系啦，然后个人就会慢慢精神啲，又唔会话一落床就即刻冲啊冲呢度冲过啲血咧，啲血啊都未行得顺啊，就已经咁快喐嚟喐去咧，就唔 系 咁好啦。 其实都系同个身体讲，哇起身啊，都唔系再瞓啦，我哋慢慢由一个深呼吸开始。 几好啊呢个！ 如果你嘅身体唔听你讲咧，就算吸咗五啖都。 咁我就会起身刷牙噶啦，唯 有再吸多五啖， 系啦，再吸多五啖，一路刷一路吸， 自己冚醒自己。 喂，关于呼吸咧，即系有时都系一个情绪舒缓嘅练习啦，好多唔同呼吸嘅练习啦。不过咧，今日就唔系想讲啲关于情绪支援，就系、是、想讲嗰跑步嘅呼吸啊。因为你嚟紧咧都有几多嗰啲马拉松赛事啊，咁咧就特登上去YouTube 嗰度咧揾啲专业嘅教练咧就学一学啊，究竟咧点样系几时？几时系口呼鼻吸啊？几时系口呼口吸啊？几时系鼻呼鼻吸啊？咁样嗰啲啦。咁啊，因为有好多人咧，成日跑步都喘气咧，就系因为佢个呼吸啊。 做得好咧，可以令到个成绩同埋你跑嘅时候咧更加持久啊！因为跑嘅时候你好容易冇气啊嘛，唔系冇气咧，呢家咧就船仔就好清楚啦。跑两步就冇气，其实可能就是你呼吸嗰个位做得唔好。可能你开头捉紧嘅时候咧，即系叫热身嘅时候，你都可以咧就鼻吸鼻呼。但系当你慢慢想有个持之以恒，开始有均速，都系慢嘅均速。其实一个好兴慢跑嘛。其实慢跑，如果你做到鼻吸口呼咧，我觉得系啦，其实都好 好。 我呢个好似我体育堂嘅时候个教练有教 慢跑啊， 我哋 喂慢跑好适合你啊， 唔 系体育堂 系 几时啊？体育堂。 中学，因为我哋要跑城门河嘅，系啦，即系总之每一年都要考啦，要跑。唔知跑12K 咁樣啦，咁我當然每一次都 fail， 都未至於 fail 嘅 ，fail 咗一次咯，好似 佢好流嘅， 係啊， 跑跑下跟住幾乎搭車噶啦。 冇啊，我見到個老師踩住個單車嚟追我咯，佢話威嚇啊同學，唔好再騎，唔好再咁樣喺度停喺度，哇！真係好攰喎， 唔好揸流灘啊。 係啦，佢教嘅。 你叫恐流啊，你 恐流啊，係 喎，流流地啊。 冇，咁之後第二年就。冇咁样啦，佢就系教咧话两下吸鼻，之后两下呼翻出嚟，用个口，不断持续咁样。咁于是我而家跑步都系咁嘅，虽然 你而家有咩？ 我有 你追巴士啫嘛， 我追巴士都系用呢一个方法噶，系啊。咁但系对我嚟讲，好似都系唔系好 work 咁 样。紧要啦，慢慢练习下啦。 要揾个私人教练教下你先得， 揾啲靓仔嗰啲跑步人教你，你就会跑到噶啦。 嗰啲大只仔咁样。 好啦，咁啊，今日个挑战好简单，朝头早起身深呼吸五下，我估咧你都做得到噶。 唔知你做错嘢嘅时候，会唔会习惯将你嘅错误怪罪去其他人身上呢？点解你会有呢一个行为？想唔想知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太想逃进爱给你，想一起踏过此地。 间，你更加吸引。You kiss me so sweetly， 是一的价值叫爱情更真。 不利的状况或者问题发生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想解决挫折感，但是办法都会不同，大体上都会分为三个类型，分别是外佛型、内佛型和无佛型。外佛型的人会将失败归咎于其他人或者是环境，绝不会说是自己的责任，所以亦都比较容易树敌，招致其他人的反感。而内佛型的人凡事都认为是自己的错，就连无力控管的因素都会认为是自己没有做得好，所以才会令到失败发生。还有一种叫做无佛型，就是说不会怪罪任何人，包括是自己，只会将失败觉得是无可奈何的事。不过如果一个团体入面无佛型的人太多，就很难厘清问题所在，亦都不会寻求解决之道，同样的错误通常都会一再发生，其他人都有可能会重蹈覆辙。所以我们要预防其他人再犯的观点来思考，究竟有什么具体可以防治的对策。例如如果文件上面的错误比较多，就订立一个多重检阅的机制，这样就可以减低失误的几率了。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着自己微笑，这一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光第一线， 晨光， 晨光， 晨光， 晨光读心术。喂，今日咧可以讲翻啲大同小异嘅嘢， 好啊， 即系耐唔耐温故知新，或者睇下大家会唔会喺呢方面咧，忘记咗好多，又可以提一提翻大家。 嗯， 就我哋而家虽然比较上多系用电脑去到做一啲文书啦， 系啊， 但系其实有阵时咧，人始终都仲系会有唔少人中意写字嘅。即係特別係可能開會嘅時候 mark 啦， 依家仲有好多時候要寫字啊，譬如早排要開票咧，跟住你都要揾翻支筆出嚟寫，咁你仲會做呢啲？你始終寫字都好基本， 係啊， 開票真係要。 我就係發現你一路都拎住。即係平時真係好少帶筆出街，但係自從我翻咗晨光，同埋唔知點解， 唔係你而家部電腦都係要寫字噶嘛，好多時。 哦，係啊，我會，哦，係咯， 你冇發棒啊？ 覺得冇咗支筆咧，周身唔自在噶喎，係真係唔知點解，突然間簽個到又要簽個名啊，突然間可能抹低，幾點鐘要播打又要抹咧？ 係啊， 其實真係冇一支筆又冇方便。 有好多嘢咧，唔係話下下用電話當筆記咁抹低咗佢咧就好啲，咁所以咧我哋都好容易咧会睇到一个人嗰个嘅字嘅。嗱字迹咧，其实可能大家就睇一个人嘅字迹都会知道佢系咪算书啊，咩楷咩楷， 草书啊， 草书啊，定系边个流派，都略咧就估到佢嗰个嘅个人啊，本身做事嘅时间咧会唔会细心啦？ 细个嘅时候咧，你哋有冇觉得咧啲字体靓嗰啲同学仔咧系会高啲分噶？ 有 系咩？ 系啊， 系 真 嘅。唔系 越料先越唔高。 唔系越料啲人咧，就因为佢越心急啊。 系啊， 佢越心急，好多时佢连题目佢都未睇清楚， 系啊， 佢就已经落咗笔。唔系话佢唔叻，但系因为佢心急。 所以佢咧答啲嘢咧就冇答得咁準，因為佢冇睇清楚條題目。 尤其是文科咧，都係first image 啊，即係第一印象啊。船仔你都有講啦。我哋成長年代咧有。啲英文要寫潦草啊，唔知寫到幾多年級咧先唔使寫。 我哋都要，我哋都要。 咁咧，依家 我啲潦草啊，真係好潦噶。 有啲香港女仔咧，未學西洋書法嘅， 嗰啲又好靚喎， 嗰啲好靚， 嗰啲好靚啊。 咁但係咧，我記得咧，細個咧，我唔知點解要學潦草啊。我細個由細到大我都唔明啊，寫嗰啲 其實應該係為咗大家睇得明嘅啫，我覺得。 係啊，睇得明咪寫翻正街咪算咯。 因為咧，英文嘅潦草英文字冇啦。咁有一啲咧係同你正街個英文字母咧 係唔同寫法嘅， 完全唔似樣㗎。 你個 B 字，個 B 字係咪都唔同 寫法？唔太似樣啦，唔太似樣啦。 我好似個 F 啊， 個 F 字係冇錯，都唔似嘅。 個 F 字同埋咩咧？ 個 F 係好似個八字咁樣嚟㗎嘛。 個 S 啊，個 S 都係唔似。 個 S 都係個 S 係似一個三角形咁樣一個兜兜 咁樣。哦， 係 啊， 係 啊。 咁你都唔似，我覺得 reset 都唔似啊。二 set 都唔似， 二 set 要撩翻上嚟啊嘛， 嗰个系啦， 系啊， 好似系，好似系。 咁所以即系呢个纯粹讲开，我觉得啊系，不过即系有啲嘢你细个咧，即系字体端庄咧或者端正咧，其实真系会多少少。 我有见过啲朋友咧，以前读书嘅时候，啲同学仔小学嗰啲咧，佢哋嗰首正佳嘅英文字咧。是真的好像打出来咁样的。他们是可以原来真的写到咁靓嘅。咁嗰啲咁当然是亦都是名列前茅嘅朋友啦。 哎呀，我而家先发现点解我唔够名列前茅。 跟住字好核突咩？我未见 过 你写 字。我啲 字 其实系唔靓。 跟住写你个名俾我睇。 嗰阵时咧，我有试过学潦草嘅时候，啱啱开始学咧，我哋成班同学仔都问老师，其实点解要学潦草啊？然后个老师都话，个课程系需要大家学嘅，但系咧个老师同我讲。但我都系写正佳嘅，不过大家学咗先啦。咁你令到我哋嗰个学嘅意愿好低噶。 我啲船仔都好用力写字，因为书香世代字嚟嘅，即系屋企人都系教你写字，我好用力啊。 佢祖先啊，书香世代，其实都要没落噶啦。 哇，嗱，我阿爸都未没落嘅，不过我呢代就唔知啦。 因为咧，女仔写字咧好少咁用力写嘅，因为 油啲 咁 应该 系娇啲啊，娇。 我系咩？我好似系，我系特别用力噶。 同埋你特别用力，同埋你几男。仔嘅写啲字系啊，即系嘅笔锋系，系少少研究啫， 好， 略懂略懂，你交翻俾小白讲。 好啦，其实咧，我哋睇一个人嘅字，亦都可以略知佢一二啦。但系如果睇佢写一组嘅字咧，即系例如佢抽住少少 note 时，喺冇一啲横线嘅帮忙情况底下，其实我哋会见到一个人佢嘅字咧，好多时都会有唔同方向去咗嘅。 系， 例如。如果寫英文由左至右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原來佢會慢慢成個篇幅 paragraph， 佢會向上、向下。 哦，係啊！ 大家有冇留意啊？向上咗、向下咗，或者有啲咧會慢慢譬如拱形嘅，拱形咗都有嘅。 我係向上嘅， 有啲就凹咗嘅，有啲當然係好平啦。咁當然我見到係 有啲好似心電圖咁嘅，上完去又落嚟，落嚟又上去咁樣。 我細個咧，如果喺啲冇一橫橫線嗰啲時候，嗰啲 A4 紙寫字咧，我又想寫得靚，坦白講，我真係要攞一張紙喺度當一把間尺咁樣畫嘅，咁我就可以寫得好工整。 哇！我從來都唔會做呢啲嘢。 咁你寫得好，即係你會唔會斜啊？ 會啊，我唔理佢咯。 咁我唔想唔理佢啊嘛。 咁我諗住做完個功課快啲啦，唔好理佢靚唔靚。 好啦，其实咧就系话到，原来咧我哋喺呢啲一段两段呢啲文字上边咧，我哋都可以知道一个人佢本身嗰个嘅性格嘅取向或者偏好嘅。如果佢系同文字一样，如果写得好工整嘅话啦，佢嗰个字咧都系打横系好直嘅，即系水平咁样一行一行一行咁样去。而佢嗰个字源嗰个间距啊，或者行与行之间嗰个距离上下嘅距离，都系你发觉系好分明嘅话咧，其实呢个人系好明显佢系一个好有耐性、情绪稳定，而且。佢好用心，呢个就唔难睇啦。 你赞紧自己啊？ 我唔系呢啲嘅，我系斜嘅，我肯定系斜嘅。好啦，但系我系斜点咧，我就系两种都有嘅。我有阵时会斜向上，有阵时会斜向下嘅。系啦，我怀疑系有阵时咧，因为我写字都会用只左手揿住张纸噶嘛，同埋个人有阵时咧会因为歪咗啊，咁啊就会因为想写字嘅时候就张纸就摆斜咗，但又斜得嚟又唔系同个身体成为一个直线咁斜，咁所以你个写出嚟嘅字咧就会有阵时斜向上，有阵时斜向下。好啦，咁有专家咧就曾经分析过咧，如果你真系斜向上嘅话咧，原来同一个人佢自己本身都系希望咧努力向上嗰个心态咧。 是有啲關係嘅。咁佢哋揾過咧，就係有啲朋友嗱，佢向上嘅話，佢分咗兩批嘅財，一批咧就喺佢做事上面會比較上積極進取，鬥心比較強嘅。但如果佢太過向上嘅話咧，原來就偏激得就係佢係性格有少少暴躁，甚至乎心急嘅。 暴躁啊，心急啊！ 我唔係，我係嗰啲努力積極向上嘅人。 積極向上， 但如果佢 向上， 如果佢係持續向下嘅，即係批字佢都墮曬落去嘅話咧，原來可以睇到佢嗰個性格。比較上咧係悲觀消極嘅，如果落得都幾犀利嘅話咧，其實好多嘢佢都唔係好想做。 落得犀利有情緒問題啦， 係啊，呢個有情緒問題啊。好啦，如果佢嗰個係拱形嘅話咧，其實佢代表佢一個人咧，原來佢喺寫字方面流露咗佢一樣嘢，就係佢個爆發性，即係佢做起事上嚟嘅時候，佢中意我一下我就做啦。咁咧就好似寫一下字，佢就唔得啦，我要再寫快啲啦。但係佢發覺佢會想收，跟住佢啲字筆佢就開始會慢慢慢咗，同埋冇咁用力，佢都開始。落翻落就会形成咗一个拱形嘅，咁最后如果仲有一种波浪形嘅，波浪形 心电图啦， 心电图嘅系啦，就系其实都反映咗佢嗰个嘅情绪，有时即系起伏得比较上快。咁佢整体性，譬如一张 A4 纸，大家写咗呢一批嘅段落嘅时候咧，就好容易睇到一个人，譬如喺公司老板你写咗出嚟嘅话，咁你就知道原来呢个下属佢性格偏向。邊一種嘅類別？咁你分配工作嘅時候咧，就比較想知道呢個性格係需要耐性多啲嘅，就揾呢、這個；需要爆發力多啲，就揾另外一位同事。 即係話平時面試咧，啲老闆都可以叫啲interviewee 咧整咗啲嘢， 係啊。 专注地慢慢寻找当初。 佢名字系陈晓东，有呢一首作品专注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嘅，亦都有一两阵嘅雨啦。下午咧系酷热嘅，市区气温咧最高大概33度啦，新界咧再高多一两度啊吓。依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5%。早晨9:08，阿欧同大家跟进下上个礼拜啦，美股啦都要跌啊吓，道指要跌106点啦，标指跌9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2点啊，全个礼拜计啦，道指、标指、纳指全部都要跌，咁啊，港股 ADR 咧都要跌啊吓，咁啊，近啲嘅新加坡港股期指咧低水40点啦，有机会下市18000嘅关口啦，今日有冇机会一开始又打穿个18000咧？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资讯啦吧。 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在职场。 白生，教完班翻嚟啊？ 系有个，咦？你寻日夜晚翻夜班，唔系应该放咗工嘅咩？ 翻早班个辉哥临时有事翻唔到，所以我要顶多几个钟先放得工啊！ 哇，咁好辛苦喎、 啊。OK 啦，同事有事要请假，大家互相帮忙啫。 咁又系，咦？坐喺度嗰个系咪 Vicky 嚟噶？ 系、哦，又会坐喺大堂瞓着咗嘅，眼瞓唔翻屋企瞓咁得意。 喂 ，Vicky， 做咩啊 ？Vicky， 你做咩坐喺度瞓啊？ 白生，欧哥，咩事啊？ 睇嚟你未清醒、啊，你攰嘅话应该翻上楼啊嘛，翻屋企瞓啊嘛，做乜坐喺大堂啊？ 哎呀 ，sorry 啊，我瞌着咗啊。我同船仔要翻婆婆屋企，佢话漏咗啲嘢要上翻楼攞，咁我咪坐咗喺度等佢咯。点知就瞌着咗啦。 哇，咁短时间就瞓着，你呢排好唔够瞓啊？ 表姐最近系极度唔够瞓啊。 喂，船仔。 Hello， 欧哥，白生，表姐你又瞌着咗啊？ 因为等你咯，仲好讲。 我上去攞嘢都唔够5分钟、啊。 Vicky， 你做乜咁唔够瞓啊？ 两个字，臭 B。 吓 ，Vicky， 你臭 B， 所以搞到唔够瞓？ 唔系我要臭 B B 啊，系我啲同事要臭 B。 都唔系好明白、啊，你啲同事要臭 B B 关你咩事啊？ 最近我有个女同事生咗 B B， 而另一个男同事佢嘅太太又生咗、啊。 哦，即系一个同事放紧产假，另一个就放紧事产假，咁就少咗两个同事做嘢，你嘅工作量就一定多咗啦，搞到唔够瞓。 唔止多咗嘢做啊，最辛苦就係要返夜更啊。我试过连续2晚返夜，挨完通宵之后嗰几日好似瞓极都瞓唔够咁，成个人好攰啊。 表姐，证明你年纪大啦，唔可以再挨通宵。 我大你8个月嘅啫，如果我都算年纪大嘅话，你年纪都唔细咯。 OK， 嗱，你两个唔好拗啦，两个都系后生女。话时话咧，依家法定产假同事产假系几多日噶？ 法定产假就14个星期，而男士嘅事产假就系5日。 我知好多准妈妈会喺预产期之前就放产假，咁男士嘅事产假又可唔可以喺 B B 出世之前就攞嘅咧？ 雇员可以喺 B B 嘅预产期之前4个星期，去到 B B 出世当日起计嘅14个星期内，任何日子攞事产假噶。 吓，咁5日事产假系要一次过攞晒啊，定系可以分开逐日攞噶？ 一次过放晒5日又得，分开逐日放都得。 咁几好、啊、，B B 出世之前都可以攞到，有需要嘅话可以攞假去陪太太产检。 诶、hey, ，Vicky 啊，你嗰位男同事放5日事产假啫，应该影响唔系大、啊。 法例规定嘅产假同自产假就系分别14个星期同埋5日， 但是我公司不止啊，我公司给员工的产假和自产假都是一样，两者都享有至少14个星期的有薪假期。 哇，男士自产假由5日变成14个星期，你公司的员工福利好好啊。 现在都越来越多企业实施很多不同的家庭友善措施，希望满足到员工照顾家的需要，这就有助公司吸引和保留优秀的人才。 我有旧同事间公司产假有成16个星期， 有成差不多4个月，对妈妈和 BB 来讲都是好事来的。妈妈不只是有多些时间调理好身体，又可以等 BB 大一点变得强壮先重新投入工作，这样上班就回得安心咯。 是的，我知道有些妈妈生了 BB 不够两个月就上班，每朝早出门口上班那阵个心都好不安乐，总是好担心 BB。 放产假或者事产假那当然多多都不够啦。但是表姐啊，你有两个同事一起放14个星期的假，你要加油啊。我会叫婆婆呢排煲多啲汤水你饮，你成日挨夜啲皮肤好伤的，要补下。 是就是攰啲，但是点都是开心事嚟嘅，我都等佢哋开心。佢哋话迟啲拎啲姜醋俾我食添啊。 我知道对于雇主来讲，实施延长产假或者事产假的最大挑战就是人手安排。遇到员工放比较长时期的产假，若果部门之间协调不够，缺乏适当支援，就有可能影响公司运作了。 是的，好彩我公司都有预早安排，透过全方位培训，等我们普遍具备多元技能，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随时去不同的部门不同岗位做事，来去维持公司的营运效率。当然这些措施能够顺利推行，同事之间的互相配合和支援是很重要的。 同事之间是要互相帮忙的，就好像我今日这样，早间的辉哥临时回不到嚟，我就帮他顶多几个钟，没问题的。嗱，讲翻你先啦 ，Vicky， 我想话咧，你公司真系几好噶，够细心啊，连男士嘅事产假都有14个星期。其实咧，好多爸爸都想喺 BB 啱啱出世嘅时候，多啲留喺屋企帮手凑下 B， 打理下家头细务，但系冇假点都做唔到啦。 欧哥，你啱啊，我哋个大表哥咪就系咁咯。嗱，上年表嫂生咗 BB 之后，虽然有陪月姨姨帮手，但系都好想我表哥喺屋企陪住佢哋，但系佢就冇事产假啦。 咁佢唯有攞自己嘅大假。 是啊，但是都不多的嘛。 现在有很多企业都会容许员工放的产假和事产假是比法例规定的长假。话晒屋企都多了个新成员，妈妈和爹地都同样需要时间去调节和适应。 很多人会认为 BB 出世之后，妈妈因为话要坐月要调理身体，所以就应该有长的假期。爸爸唔使坐月噶嘛，咁咪可以快啲翻工咯。但系其实爸爸可以留喺屋企帮下手，分担一下，对妈妈嘅情绪健康嚟讲啊，好大帮助噶。 同意，我亦都知道有啲公司咧会俾准爸爸、准妈咪享有咧全薪假期同埋咧事产假嘅，取代现时法定嘅4%嘅薪金。 咁样好好、啊、，B B 啱啱出世。屋企的开支一定会多了，员工可以放假之余还是全额薪金，那就更加开心了。 我觉得公司有这些这么好这么体贴的措施，可以表现出他们很重视员工的身心健康，还有积极推动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平衡，这样员工的归属感都会大大提升的。 一定会啦，公司对自己咁好，咁你重返工作岗位嘅时候，做起嘢上嚟都会落力啲，同埋专注啲啦。话唔定啊，仲会周围叫自己嘅亲戚啦、朋友啦、旧同学啦入埋嚟呢间公司做，变相啊帮公司招揽人才啊！ 白生唔止啊，我见啲网民会喺唔同嘅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公司嘅家庭友善措施，好快就会传开去，提升公司嘅知名度同对外形象之外，仲可以吸引到更多人才加盟添啊！可以话系员工同公司嘅双赢局面啊！ 系，而家系兴任何事第一时间上网分享噶嘛？ 喂，系啊，连我婆婆啊都差唔多每4个钟就喺社交平台出个 post， 仲要我哋 like 添啊！如果我哋唔 like 嘅话，佢会打电话嚟问我：喂，你做咩唔 like 我啲 post 啊？ 哎呀！ 你讲起婆婆，我先醒起佢今日生日啊！我哋约咗佢饮茶噶嘛，佢唔中意迟到噶。 表姐，你而家先醒翻起就太迟啦！我一早就讲咗我哋会迟啊，唔系，应该话我一早知你会迟，咁所以头先已经打咗俾佢话会迟半个钟噶啦。 咁醒目，请你搭的士啦， 多谢。 好啦好啦，咁你快啲行啦。 喂，帮我同婆婆讲声生日快乐啦吓！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点先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的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的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最近成日落雨，屋企都经常潮湿。除咗要开抽湿机之外，有好多嘢我哋都要注意噶，特别就系猫猫狗狗嘅干粮啊！唔知道各位主人系点样存放佢哋嘅干粮嘅咧？今日就同大家了解一下，究竟点样去存放佢哋嘅干粮先至系最好。首先，好多猫猫狗狗的饲料，它们原有的包装有一种物质是可以将空气和湿气隔绝的，所以当开封了之后，我们都应该尽量将袋里面的空气挤出来，然后将开口密封。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就是将整包的干粮连同包装一起放入去一个密实桶里面，再在桶那里放一些防潮珠，这样就最好了。而且所有的饲料和干粮最好都是存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千万不要被阳光直接照射。而饲料开封了之后，最好就是两个月之内就吃完它，还要留意住干粮的有效日期。其实存放得不好的干粮很容易就会滋生细菌，然后就会生虫。不想我们的猫猫狗狗肚痛的话，我们作为主人的都要好好保护他们，将饲料存放好一点，那他们就吃得开心，我们做主人就更加安心了。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奇怪，一起你的气。 欣赏你这种美。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一嘅朝头早咁啊，好眼瞓啊，所以咧，我谂住叫阿昌出嚟叫醒我。喂，阿昌，早晨啊，昌。 喂，起身啦，船仔。早晨啊，各位。 哎呀，咁点算啊？我去到夜晚咧，醒完啦，咁啊冇嘢睇啊。咁今晚睇咩好啊？7:35。 今晚港台电视31啦，夜晚7:35送俾大家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世日。咁啊，主持啊 ，Becky 李碧琪咧，即系对上几个星期都带大家睇下香港嗰啲古老嘅餐厅食肆啦。咁啊，今集咧就转一转啦，带大家睇下啲古老嘅店铺啊。 系。 咁啊，带大家睇下咧，香港人手做遮嘅老字号梁苏记。咁啊，梁苏记可能大家都有听过个名啦，因为好多影视作品都有用佢哋嘅古仔嚟做题材嘅。咁啊，佢哋开业超过咗100年噶啦。 哇！ 已经咧系啦，而家经营嘅咧系第四代嘅传人。咁啊，节目咧就会访问下佢哋啦。咁啊，佢哋原来个铺头咧今年啱啱去搬铺啊，同埋咧佢哋接班就由第四代交咗第四代嘅爸爸交俾第五代嘅女女。咁啊，新人自新作风啦。咁啊，当然佢哋嘅两代之间咧新铺咧同旧铺咧，佢哋好唔同嘅营业方法。但系咧，佢哋有一样嘢系继续坚持不变嘅，就系、是、人手做遮，同埋咧提供一个永久包修嘅服务啊。咁啊，即系。你去嗰度買一把遮咧，永久都包你維修。 哇！ 係咧，咁啊，究竟其實咧，佢哋啲遮可能好實淨，都唔使修理。 係咯， 係啊。究竟咧，佢哋即係經過咗100年咁耐啦，咁啊時代不斷演變啦，佢哋嘅家業點樣去傳承落去嘅咧？咁啊，想認識多啲嘅朋友，今晚7:35要留意一下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世一啊！ 係啊，而家船仔咧。个袋入边都有把遮，虽然阳光普照有可能，咁、但系我都之前就成日落雨咧、我好惊会揼湿自己有病咁样，所以通常我个袋入边都会有把遮嘅。但系咧、有个问题就系啲遮咧，唔知系咪？我觉得我细个啲遮咧好似襟用啲喎。 可能而家系想你快啲换个把嘛？ 系啊，我成日都系咁样觉得啊。然后可能佢纯粹系烂咗，即系你其实睇到噶嘛，可能系烂咗少少骨咁样啦、 嗯。 其实你知道咧，系可能整一整翻把遮又用得翻，但系而家冇乜铺头系会帮你整遮，同埋你出去整把遮、可能仲贵过你买啦，系嘛？ 系啊，咁呢个你可以今晚睇一睇，睇下帮唔帮到你啊？ 系啦、啊，咁啊顺便喺嗰度买到把遮，咁啊永久包修，咁、可能咧。又环保啲啦， 冇错， 系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就记得睇7:35嘅《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世一，去到8:00嘅大师对谈啊，咁、今集系讲啲咩咧？ 咁啊，两位大师啊，陈伟信同埋李萌咧，咁啊，之前嗰几集都同大家按住唔同嘅年代去讲下中国嘅诗词歌赋啊嘛，咁啊。早兩集啊，講咗啲元曲啦，咁啊順落啦，去到明朝、清朝啦，今集咁啊，明朝、清朝咧就興嗰啲話劇啊、劇集嘅，咁啊佢哋南北咧有唔同嘅作品名稱喎，北戲咧就稱為雜劇，南方嘅南戲咧就稱為傳奇，咁啊明朝係啦，明朝嘅前期咧個曲壇咧就係、雜劇嘅天下，去到後期咧就傳奇創作咧就好興盛啦，咁究竟？呢、這個明朝咧，點解佢哋嗰啲劇作咧會有南北之分咧？佢哋又點解會先係北方興盛，跟住去到南方咧？佢哋嘅作品特色又係點樣嘅咧？嗱，今晚咧8:00大師對談會同大家講下嘅。 喂，呢、這個我真係有啲孤陋寡聞。我係比較少睇即都唔係少啊，都冇乜聽過雜劇同埋傳奇嘅。咁所以咧。欸、又有啲興趣、其實咧都見到一啲人物啦，譬如係湯顯祖嘅《牡丹亭》啦，或者洪升嘅《長生殿》嘅。咁如果大家同船仔一樣咧，都其實都中意文學作品嘅，但係啊，真係通常都係接觸詩啊詞啊，或者就算係即係上次講嘅《竇娥冤》都可以睇下。但係呢個真係冇睇過。阿昌，你有冇睇過之前？ 有啲咧，我睇又冇睇過嘅，但有啲咧聽過有啲粵劇咧，即係用呢啲嘢改編嘅，即係《牡丹亭》有《牡丹亭驚夢》啊嘛，咁啊可能係啊有啲關係嘅。咁啊，如果真係有睇開粵劇嘅朋友咧，可能睇今集《大師對談》咧睇得更加開心都唔定。咁、大家要留意一下 啊。啱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就記得睇8:00嘅《大師對談》啦，去到10:30嘅《無極飛行》啦。今次又係去邊呢？ 無極飛行呢個節目咧，就每一集都即係帶跟住嗰啲。 飛機師咧，不一樣嘅飛機師咧，即係上天下海去啲紅天極地噶嘛，即係去嗰啲飛機先到到嘅地方。咁啊，今集咧會帶大家去到南美洲嘅哥倫比亞。咁啊，哥倫比亞咧就有好多茂密嘅森林嘅，咁啊部分地區咧更加與世隔絕，淨係得飛機先到得到嘅啫。咁啊，今集咧我哋就帶大家去到咧哥倫比亞，咁啊當地咧有一架客貨機，又裝客又裝人嘅，佢哋咧就係每即係不斷進出出亞馬遜森林。點解要咁做咧？因為亞馬遜森林裏面咧有好多普遍級嘅村莊啊，村同村之間咧就淨係得飛機可以聯繫得到。 哇，好隔絕喎！ 係咧，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就係一架咧擁有80年歷史嘅 DC 三型商用飛機。呢架飛機好殘舊啦，咁啊好多好多甩漏啦，但係佢堅持要裝住啲乘客同埋貨物咧，去到送佢哋去到呢個目的地。這個真係真真正正嘅空中巴士啊！咁但係即係森林啦，呢啲熱帶雨林咧，天氣變幻莫測噶嘛，成日不斷跟落大雨嘅，咁啊一遇到大雨咧就要緊急降落噶啦，啲人咧要匿喺架飛機底下避雨嘅，再加埋佢架機就80年都比較沉澱啲啊，咁啊，所以佢架飛機師話咧，佢哋每一次旅程都係一場歷險嚟嘅，因為機件成日有問題，咁啊係一個螺旋槳飛機嚟噶，咁啊究竟佢哋呢一個無極飛行係點玩法嘅咧？想知道多啲嘅朋友咧，今晚10:30要留意呢個節目啊！ 我都覺得幾特別喎、哦。哇！如果即系成日都要飞，然后每一次都好似会有啲意外咧，喂，真系有啲想睇。究竟佢哋点样拆解呢？所以如果同船仔一样有兴趣，就记得留意10:30嘅无极飞行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话，已经就电脑系统被黑客入侵事件，向可能受影响的人士发出大约25,000个通知，收到超过100个查询，主要是关注以信用卡订阅选择月刊应该怎样处理，暂时未收到赔偿要求。黄凤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暂时仍然未知道可能受资料外泄影响的人数，有待鉴证专家的报告，但是为安全计，消委会已经尽量透过手上有的资料，用不同方法联络可能受影响的人士，早前参与投票活动的市民和一些合作伙伴，主要提醒他们保持警觉，对任何可疑连结切勿理会。他又说，消委会内部一些系统已经重建复常，但是处理个案投诉的系统仍然未修复，会稍为延误。港大医学院研究证实，透过新的冠状动脉造影技术，可以更有效评估冠心病患者是否需要接受通波仔手术，同时减低手术前评估的风险。传统的评估方法需要额外置入导丝和注射药物，涉及额外开支和风险，所以临床使用率偏低。目前在本港接受通波仔的病人只有大约5%手术之前有接受相关评估。近年一项新系统无需要额外使用导丝和药物，只是需要透过电脑运算模型就可以估算，准确度达到传统评估方法标准的90%或以上。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教授姚启恒说，新技术较传统评估方法更加安全和方便，期望公立医院采用，令更多冠心病患者得到最佳治疗。伊朗当局粉碎针对首都德克兰的连环袭击图谋，并且拘捕28人。伊朗情报部门说，近日在德克兰、西亚塞拜疆等地采取同步行动，捣破多个恐怖分子据点，拉了28个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恐怖分子，并且检获大量炸弹、枪械、自杀式背心和通讯设备。行动中两个安全人员 受伤。情报又话，恐怖分子原本计划在德克兰市中心同步发动30宗爆炸袭击，以及趁伊朗女子阿米尼被道德警察拘留期间死亡事件一周年，煽动暴乱和示威。美国太空总署的太空舱将历来最大份量的小行星样本带回地球。搭载太空舱的奥里西斯雷克斯探测器在距离地面大约108,000公里的高空释出太空舱。太空舱之后在盐湖城以西一处属于美军测试和训练场的指定着陆区着陆，结束7年的航行任务。奥里西斯雷克斯探测器在2016年发射升空，4年之后从小行星贝努的岩石表面采集到大约250克样本，是历来第三个带回地球的小行星样本，亦都是至今为止最大的小行星样本。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50点，跌107点，总成交金额52亿3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0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8.6跌5蚊，比亚迪股份248.6升4毫，阿里巴巴85.3跌6毫，友邦保险65.05跌3毫，小鹏汽车66.5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63蚊跌5毫6，美团118.4跌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9，日元148.39，瑞士法郎0.907，加元1.348，人民币7.299，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066，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32,615点，升212点。港金报17,950蚊，跌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4.03美元，卖出1,924.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M 先提翻你，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系接近科学园。而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富路往屯赤隧道嘅方向车龙系接近山石湾路。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浙江街，东隧去港岛车龙是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往湾仔方向近大会堂车多，龙尾到交易广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湾仔运动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西九龙公路往尖沙咀方向近南昌站慢车，龙尾去到海丽村。亚加路街往九龙城方向近路明道车多，反方向往大角咀近住洗衣街都是车多，两边的车龙都是去到怡安阁。窝打路到来回方向近九龙塘会车多， 太子道西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蝴蝶谷车多，龙尾系接近北假山花园，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车多，龙尾到 Mega Box， 而伟业街往油塘方向近考明街咧都系车多繁忙，车龙系去到常悦道。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咧，近火炭站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车龙系接近科学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行过路过，唔好错过，全港各区均一价。乱抛垃圾3000，随地吐痰3000，乱贴街招3000。九份龙污街道整污糟公众地方、海上或郊野公园，罚款一律加到3000。另外，店铺阻街或非法弃置大量废物，罚款加到6000。新定额罚款金额由2023年10月22号起生效，犯法有代价，清洁靠大家。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新的唱片叫做 Guts， 都是入行以来第二张的个人唱片，里面这首新歌很正， Olivia Rodrigo Bad Idea Rice。上次的 Vampire 之后呢，这一直都可以为另外一首大热之作，上升三级占第七位， Olivia Rodrigo Bad Idea Right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亚运会在杭州举行，香港运动员能够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出战，意义重大。我知道香港运动员为了今次比赛努力练习和准备，我在这里为他们打气，祝愿他们发挥出最高的水准，拿到理想的成绩，为广争光。同时我也希望他们趁着在杭州的时间多些了解国家的发展情况，希望全港的市民一起支持香港运动员，为他们欢呼集气。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中秋夜缤纷，一家赏月好开心。 Hello， 我是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中秋节已经约晒屋企人咧一齐食晚饭，到时咧有好多珍馐百味啊！最搞笑完饭都一定出街玩灯笼啦！ 我是超 B 啊！而家咧屋企人咧早咗瞓啊，梗系今次中秋带佢哋出下夜街啦！ 我是阿土啊！屋企咧难免睇唔到月光，我梗系带佢出去海滨长廊嗰度一路行一路赏月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信守一生庆团圆。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第一线，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咁之前咧，我哋当然亦都有广播九十五周年有个空中点唱啦。咁亦都有啲听众咧就透过网页啊，咁系点唱嘅。咁我哋星期一嘅早上咧，会先读咗佢哋先嘅。咁当中包括咧就系马小琪啦，咁点俾咧就 William 医生嘅。咁话到冇忘记啊，十五年前咁诚心咧就说服佢要留医院，咁做一个嘅手术。咁好多谢佢，咁健康可以到今天啦。 冇错。咁另外又有 Kenneth 啦，咁点俾 Michelle 嘅。咁佢就话啦，多谢外母你咁多年嚟嘅照顾同埋包容啦。 哦，好喎、啊，咁仲有 Bonnie 喎，咁啊点翻俾佢嘅四位姊妹啊，咁啊亦都见到有Bonnie 啦、Alice 啦、Pat 啦、Sally 啦，咁啊祝佢哋咧个个都系生日快乐，开开心心，最紧要咩啊？ 友谊永固， 友谊永固好重要啊！呢一样嘢，咁啊嗱，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我哋听众朋友方姐， 方姐 早晨，早晨 啊，方姐， 早晨， 你好啊， 早晨，小霸， 早晨， 快乐啊， 系，多谢你，多谢你，系，亦都祝咧就系九月份生日嘅朋友，大家生日快乐啊！方姐有咩同我哋讲下？ 我阿朗朗咧，我朗朗 B 啊，细仔啊，咁咧就听日生日快乐。咦，头先我听到你话多谢外母啊，咁我都要代表我二仔阿慈咧，都多谢阿 Kitty 妈照顾阿慈啊。 哦，系， 系啊，都好开心吓，系啊，都顺便一齐啦，我 系，梗系一齐啦。咁啊，生日点样庆祝啊？阿朗朗仔， 今晚出去食饭兼约埋一齐一家人食饭咯。 哦，食完饭玩夜啲，知唔知啊？ 睇埋亚运咯， 系咯，支持下香港队，好嘛？ 啊有啊，中国香港队好叻啊，系啊，攞金牌， 梗系啦，叻叻住啊！啲金牌陆续有嚟啊，话俾你听啊， 系啊，香港之光， 系啊，香港之光啊，你呢个系咁今次 都好发光啊， 哦，都要夜市啊，系啊，都要发光发亮啊嘛，系咪先？啱啊，方姐讲得啱啊吓，咁啊，今晚订咗台去边度食啊？顺便食埋咩嘅？食埋。过节饭噶，中秋节系咪 咁 快？ 定食到几餐啊？你食埋今晚？ 系 吓食埋诶过节嗰餐啊？你今晚谂住 系噶，系啊， 梗系唔好啦，方姐， 提早做啊，系提早做嘅。依家啲老人家谂住 系啊，早咁多，我仲谂住即系大家出嚟聚多几次，食多几餐饭， 开多几次 party， 开多几次 party， 撑多几次港队， 长假期咯，打乱咗咯，节目咯， 系啊，可能有啲又会飞咗，或者翻去北上玩咁样啦，系咪啊？类似啊呢啲情况啦，咁啊，祝你全家都开开心心，好冇啊吓，方姐， 好啊，个个都开心心啦， 系啊，要啊， 祝福。呢个朋友啊，郭太啊， 系， 祝福佢身体健康啦吓， 系，郭太身体健康啊， 身体健康， 我出嚟食嘢，系啦， 好，好，再出嚟食嘢，好啊，好啊，多谢你电话，好啦，送呢只作品俾你哋啦，好啦，拜拜， 拜 拜。 和你两心分开不 明亮。哦，飞机将降落了，全没法掩饰的笑，我手中你赠的表，是我爱惜一分一秒。天空广阔万里，浮现我思海的你，在叮嘱岁月风飞，仍要我等他向某天再会你。在叮嘱岁月风飞，仍要我等他向某天再会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小白生日有冇出去食下好嘢啊？即系唔使煮啦，嗰几日 应该。冇啊，冇煮啊。 系啊，直情出去饮饮食食下啦。 打边炉啊，咁 正 喎， 几好，系啊，打边炉基本盘啦。 食下都有食北京甜鸭。 哦，几好。 哦，正喎。 系啊，唔错。 好饿添， 但系今日咧 就引你头先先整完嗰个咩粟米汤嚟饮啫， 系啊，继续肚饿。 细路女真系当大啊， 系啊，发育时期啊， 发育时期，我仲发育紧 啊。唔系发育 仲有啊。恭喜你啦！ 唔系啊，发到25、26岁噶，好似话真 系，系咪啊？ 系啊， 唔好氹我开心、啊。 你打 佢啲暗疮啊，生到25、26。 系啊，你唔系咁可能仲有得高咧，系啊， 佢仲有得高， 系仲有得高嘅。 早上最大笑话呢、這个 系啊，唔系噶，真 系。我相信阿欧咯。 你 search 啊，你打发育期啊，跟住打25岁啊，好似25岁之前，男仔女仔都 系 有。耳 提咯，跟住写住就两个字。 冇。 你就 系 啦， 系啊，冇咁早停嘅，有啲嘢，哎，好啦，继续讲下啲饮饮食食先啦吓。 今日咧想讲咧就系冰糖葫芦啊，系啦，冰糖葫芦大家知系咩嚟啦？咁其实以前咧，我有去过北京嘅时候，喺嗰个王府井咧，好中意买呢个冰糖葫芦嘅。 王府井大街 系啦，咁啊，以前嘅冰糖葫芦，我觉得同而家冰糖葫芦咧已经都几不一样啦。 系，旧时就有好多，依家啲又多咗草莓啦，即系内地会讲草莓，即系士多啤梨啦。 系啦，士多啤梨 加咗入去冰糖葫芦，你觉得系咪冰糖葫芦啊？但系个做法一样 好多喎， 做法一样嘅， 做法一样。佢除咗咧有士多啤梨之外咧，仲有蓝莓啦， 系类似啦。 跟住菠萝其实不嬲都有嘅， 系 菠萝不嬲都有嘅。咁啊，另菠萝咧，其实佢直头喺香港行山嗰啲士多啊，佢都有落糖浆饮下佢，即系有少少系啊。有少少冰糖葫芦嘅感觉， 冰糖葫芦， 冰菠萝， 冇错，佢冰菠萝外面就系搽咗一层嘢喺度，咁嗰个其实都系糖浆嚟。呢 个好食啊， 系啊，呢个香港即系 冰菠萝啊， 冰菠萝， 啲山友有阵时行到兴晒个人咧，就真系见到呢啲冰菠萝，大家都真系流晒口水，冇错啦。咁而家咧见到有好多唔同嘅冰糖葫芦，其实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水果可以百搭喺入边嘅，咁啊大家可以视乎个人喜好，但系咧会搵啲酸咪咪嘅水果咧。会好啲，因为蓝莓咧，譬如系金骨啊、士多啤梨呢啲咧，本身都系有酸度喺度嘅，咁所以咧食起上嚟嘅时候，可以令到嗰个甜同酸即系撞嗰个味道会更加出色啦。咁、所以呢一类嘅水果咧就比较上理想。咁啊，好啦，咁如果你话想自己整得唔得啊？其实当然可以啦。咁啊，首先你可以准备呢一个嘅士多啤梨或者水果。咁可以揾啲較為酸少，譬如車厘子、奇異果，我覺得都 OK 噶。 車厘子，因為酸酸地。 係啦，都係揾翻酸少少嘅水果。 奇異果咧，諗到都覺得酸啊！即係有時咧，你講奇異果出嚟咧，你聽心機或者大氣電波一講完， 即刻多口水， 你會即刻好似望梅止渴嗰道理 啦。 我覺得呢個奇異果真係酸嘅表表姐嚟 啊！ 唔係噶，你揀翻啲品種係有啲係冇咁酸 啫嘛。黃色嗰啲金黃，係 啊，金奇異果係特別好食噶， 特別甜。 係啦，咁但係當你諗翻起嗰啲青綠色嘅普通奇異果， 就酸啦， 硬地嘅，哦，嗰個酸好似食嗰啲酸糖咁樣， 但係好有益㗎奇異果 有益㗎。好啦，咁啊跟住咧就要大家準備嗰個嘅糖啦。 個糖咧其實咧都係要煮嘅，咁啊個煮嘅時間大家就落啲冰糖落去啦，咁樣都可以，或者糖啦咁樣，咁將佢煮成糖漿，最主要就係煮糖漿。咁煮糖漿個技巧咧係有喺度嘅。咁你想佢嗰個冰糖葫蘆嘅糖漿做得靚，你第一你要諗清楚，你唔好下下太大火。火力嘅控制咧係佢自性嘅關鍵。第一火力控制，第二就係唔好成日都去搞佢。因為糖漿你成日搞佢，佢會入空氣。入空氣之餘咧，佢有陣時嗰啲結晶咧就喺你搞嘅時候，佢亦都會出現咗喺度。咁如果你想佢嗰、那個冰糖葫蘆，佢因為你都知啦，佢又煮熱咗嘅時候，你就可能攞支籤篤住，譬如士多啤梨，你篤住佢就喺度飲個糖漿，跟住拎翻上嚟。等佢慢慢乾，或者好快脆咁乾嘅。咁乾嘅過程入面，如果佢太多空氣或者太多結晶喺度嘅時候咧，其實就做出嚟就唔靚。咁呢個咧就大家可能要花少少咧時間去到掌握啦。咁如果你譬如我哋今日飲食圖鑑未必講到嘅話咧，大家可以上網睇。咁總之你煮完之後，其實你可以攞杯普通嘅凍滾水，你將一匙羹嘅呢一個嘅糖漿倒落去，你發覺佢倒出嚟嘅時候咧，佢係可以喺嗰個嘅杯入邊咧，佢唔係溶嘅，佢係一條咁樣慢慢好似條，好似啲人玩絲帶咁樣嘅話咧、哦，其實即係代表你呢一個嘅糖漿其實煮得靚啦，亦都唔會話有啲起泡啊各樣嘢，都好靚，咁你就可以知道啊，我而家 OK 啦，可以上碟，亦都可以咧就準備定呢一個熱嘅糖漿，就將啲水果咧就攪下攪下，就拎上嚟，咁、哦、再靚啲嘅。你睇翻有啲人介紹就再靚啲嗰個糖漿，其實你整完個水果，譬如士多啤梨，你用手掂佢咧，應該唔會黐粒粒嘅。係啦，應該唔會黐粒粒噶，係啊，真係好靚嘅，可以做到咁。跟住你食落去嘅時候就可以好香好滑，同埋唔需要黐住個嘴。 可唔可以整俾我食啊，小白？ 可以啊， 但我要嗰種即係掂落去唔黐嗰種。 好啊，冇問題， 有機會嘅， 梗係啦。 我的享樂時代。 咁最近船仔咧都有少少压力啦，可能啱啱开学咧，系啊开学咧，我突然间 你有压力，我有压 力，大家都有压力啦，系咪？咁我喺度数自己嗰啲 midterm 啊，即系我有几多份 present 啊，有几多份 essay 要做啊，哇计一计，哇成个学期要做12份咁样，哇真系谂起都头痛啦咁样。咁所以咧最近就走咗去一间嘅中心啦，就做一样嘢叫 theta healing 咁样，希塔疗愈咁样啦。咁啊 咩嚟噶系？ 類似係一啲能量型嘅嘢嚟嘅，咁啊幫你接通一下個宇宙咁樣啦。咁但 接通個宇宙，我哋而家生活喺宇宙入邊啦，地球都係宇宙噶嘛。 係啦，但係你有時 feel 唔到個大自然咁樣啦，咁樣咁啊，其實我又覺得幾特別。呢一个嘅疗愈 可以分享一下喎。 系啊，因为我自己又觉得哇，其实我有冇做咗有2个钟咁样，咁中间咧系有啲情绪咧，你会发掘到啲情绪，原来你自己唔知嘅。 系会点样嘅？即系过程之中，呢个疗愈系会问你问题，定还是放啲音乐，定还是系 叫你眯埋眼 点嘅一个情况？ 通常都系眯埋眼嘅。咁啊，一开头就类似系叫你哇冥想，一齐冥想，佢会 guide 住你咁样啦。咁去到某啲位咧，佢就会问你啦。啊，你觉得最唔舒服系个头脑啊，定系边一个位咧？有时可能有啲人系个腰嘅，有啲人系个心嘅咁样。我话我 feel 到个头同个心都有啲唔舒服喎。 咁 样 咁点啊？ 咁佢就话咁不如我哋做咗个简单少少，做咗个心先啦，咁样就发掘到一啲嘅经历，或者可能系一啲啊，原来你自己点样睇呢个世界啊？咁原来咧，我系对于，即系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就系、是，我又冇谂过自己原来系咁睇重特质咯。 系 啊，即系我注重个成果，系啦，咁所以就会成日都好惊做得唔好啊，成日都哎呀好大压力啊，点点点 咁。我又唔觉得你系咁， 系啦， 系 最有趣就 我都唔觉， 系我就系唔觉得你系咁。点 会 啊？会唔会系有咩啊？即系你有双重性格啊？ 梗系睇你做节目啊，做录音嘅时候见唔到你呢个性格。 你有冇双有冇双重性格噶？孔奕璇， 等死你嘅啲瓜，话俾你听啊！ 冇啊，我系。太注重个成果噶， 系咩？ 我想问咧个过程入边就系嗰、那个导师啦，咁就会不断问你问题，跟住你就会自己回应自己，定还是系点？ 系啦系啦， 同埋系咪一班人咁样做噶？ 冇，通常就 系一对 一 嘅， 一对一噶。哇，咁好贵会唔会噶？ 我 真系咁谂咗， 嗰个应该出去做系贵嘅，但系呢个朋友嚟嘅， 朋友嚟嘅， 咁所以就可以平少少咁咯。咁我做完咯，就话啊，佢就同我讲翻啊，问下你喺度可唔可以有啲道理可以拎到咁样？佢就同我讲啦，嗱，即系 识朋友最紧要咯，如果唔系好贵咯。 哦， 第一个道理。 冇错啦，呢、這个就系一个最大嘅道理啦，其中一个、就系我喺度做嘅时候咧，我个头脑唔知点解弹咗一个道理出嚟，就话 啊，其实你嚟呢个世界都系玩啫嘛，你咁认真做乜啫？系、啦，其实你做任何嘢都系你最好嘅结果嚟嘅、即系无论你好似搞 完、开始 系啊，好似你搞，譬如我头先啊，譬如录音咁样录衰咗，好似好唔开心咁样，但系佢就系成就咗我下一次录翻好啦。系、啦，咁你就哇，突然间觉得哇。我、呢个系我个头脑突然间弹出嚟嘅，突然间 就觉得好正啦， 好正， 灵光一闪， 觉得自己有啲新嘅领悟啦。 莫非好似有啲智慧嘅诞生咁样？系啦，咁样，咁我几特别，我觉得。 系咁，你多做几次，你啲录音会做得越嚟越好。 系啦， 我深信吓、会唔会啊？真系 会， 因为你每个当下都系最好嘅自己嘛。 系啊， 系啊， 即系又咁，你就唔会觉得其实得失系咁重要咯。 每个当下都系最好自最好嘅自己，真系大智慧。我想 讲，好重要嘅，有阵 真系 咩意思？今次咧，阿船仔就觉得即系领悟咗得失唔 系 好重要。佢再去多几次，佢可能突然间领悟翻，原来得失又真系重要。 系 又去到第二个境界噶啦。 虽然好玄妙，但系件事可以好简单嘅，就等于晨光第一线同埋风骚快活人咧，每一日节目咧都系最好嘅。 冇错， 今日咧都好，听日 更加好， 后日咧非常好。